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通宵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千几项修订，但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在清晨提出终止辩论，暂停会议，和各党派议员商讨之后，决定在早上的九点复会继续审议草案，直至中午十二点会结束辩论进行表决。在凌晨的四点半，工商专业联盟的黄怡宏在会上突然建议即时结束合并辩论和进行表决。曾玉成就说，根据议事规则，如果没有定明在全体审议阶段如何去结束发言程序，立法会主席是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他会提出修订的议员和官员总结发言之后终止辩论。提出修订的人民力量陈伟业批评曾玉成一旦是决定终止辩论是违反议事规则。黄毓民就说会寻求法律意见，考虑是不是司法复核曾玉成的裁决。又指曾玉成是承受很大的政治压力才作出政治的决定。而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说，建制派并非早有后着，亦都不清楚是不是有议员向主席建议引用议事规则终止辩论。又说建制派已经是有很大的忍耐，认为辩论不可以没完没了。在通宵开会期间，工党的李卓人和何秀兰在午夜之后加入拉布行列，连同人民力量的黄毓民和社民连的梁国雄先后发言，陈伟业和郑家富就稍作休息。公民党和工党再次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提出撤回或者押后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在立法会深夜小休期间，立法会秘书处准备了蛋糕和寿包，和议员一起为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庆祝生日。通宵开会的期间，有市民带了糖水甜品去立法会为建制派议员打气，不少议员亦都自备开会的物品消磨时间。有议员在其他人发言的时候伸展下筋骨，亦都有议员练字、睇书和上网。工联会的黄国兴昨晚就放弃写毛笔字，改为画漫画。昨日由台湾返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一落机就到立法会探班。一名54岁男子涉嫌昨日在立法会门外示威现场袭击另一名男子，被警方拘捕。警方说，昨日下午的五点几接报，一名56岁男子报称被人袭击面部，他拒绝送院。警员其后在现场拉了一名54岁的男子，他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初再向警方报到。警方就说尊重公众人士表达意见、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但示威人士表达诉求的时候必须要和平和遵守香港法律和社会秩序，如果有任何涉及到刑事的违法行为，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处理。美股收市是全线下跌，希腊政局仍然未明朗，不利投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98点，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74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24点，跌5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和德国股市都是低收，法国股市就微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是有雨。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搵返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兰姐，部新手机好靓喎。 母亲节礼物嚟㗎，我叫咗佢两公婆唔好嘥钱㗎啦。 俾我睇下。

呢啲叫造势。 我知道，即系总之系成半个钟都系佢个名咁样。 唔系，请嗰啲人嚟啊！即系佢当 冇啊！你睇到嗰、那个 即系报纸咧、嗯，以前即系而家啦。 即系你拣咩人系决定嗰个言论同埋取向啊嘛？ 即系好似曾荫权政府咁啦，而家仲有应该44日啦。 系 咁啊，仲有44日咧，喺呢44日内咧。就一直过去咁多年咧，佢嘅民间宪报就升到啦， 系啊， 大家都知道， 系啊，即系而家转移咗啦， 而家就系明报、东方经济啦， 系， 所以呢、這个 早报啦，电台咧， 系噶， 就唔系官方电台，即系香港电台玩完噶啦，已经系咪都玩完噶啦，就系、是、商业电台雷霆881啊，尤其是系。朝后早有个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咧，就是、梁振英嘅御用嘅声音 御用频道啊。 如果今日咪好惨，嗱你新城不嬲都已经系即系残残地噶啦，咁而家 净系做呢个财经嘅、 集中一样啫，佢 咁啊又跟住港台就废咗武功噶啦，咁啊而家加埋商台。咁啊，即系成个 FM 都已经咩噶咯？ 所以买系啊， 咁有官方电台，你想听官方 都会改变嘅， 一定要听。我哋都要听噶，我都叫啲同事咧开住个收音机。因为听下佢有咩讲嘛， 你一定要睇听到不同个嗰个电台有不同嗰个取向，同埋我睇佢大班讲嘅嘢啦。其实咧，因为梁振英时代开始香港好多转变，好、多人睇到系政商板块转变，呢个可以大家睇到。但系其实咧，传媒板块以至整个公务员系统板块。都喺度移动紧嘅，呢个移动将会大家好快睇到嗰个形势点样走法噶。 唔系，同埋仲有嚟紧咧，仲要睇下咧司法会唔会变添。你有见到阿刘梦红咧？ 犀利啊！ 哇，好有型、 啊。佢话咧委任法官嗱要政治审查，咁都唔得人惊，即系好得人惊啊！但都唔够得人惊。即系如果呢个系八号风球咧，佢仲有10号风球。以后法援处长一定要经过政治审查。嗱，呢个政治审查就唔系而家做官嗰啲叫品格检查啦，嗰啲就 ICC 做嘅。政治审查我就唔知边个。 就是、政治立场过唔过关？咁边个嚟查？ 应该中联办咯。 系咯，呢个因为刘梦红直头话咧，嗱，好似即系我哋大家都知道，即系嗰阵时讲珠澳大桥嗰单嘢咧，即系旧年嗰单嘢 攞法援啊嘛， 攞法援啊嘛，去再打啊嘛，咁啊攞住呢个嚟做例子啊嘛，佢话系高等法院法官嘅判决打残咗香港嘅规划， 因为呢几年嗰啲司法复核，其实你睇见即系整个嘅中央阵营 系啦， 系已经怎样，但系。左派成日不断去攻击一样嘢嘅，但系呢个正系香港我最后能够守住一样嘢噶嘛？ 喂，咩叫司法复核咧？就将、是、个政府去佢嘅施政，佢作出一啲政策系失误嘅。你唯一可以告政府咧，就系、 是、 通过司法复核嘅。所以个 JR 系好紧要嘅。嗱，而家呢个刘梦红咧，嗱，本来刘梦红嗰件你唔使听嘅，佢咩人啫？唔系一个股票佬咁啊，炒股票嘅啫嘛。但系问题就系梁振英身边嘅红人啊嘛，佢讲啲咁嘅嘢咧，系好大镬噶。 同埋啲， 仲有佢系一个政协委员。 你睇下背后，佢可能只是一个传声机器嘅啫。即系背后点解有啲咁嘅声音出嚟咧？即系透过佢把大声，即系佢咁讲啊嘛。同埋咧，佢讲有传媒报道啊嘛。 其实我其实讲真，我唔系好知啊。阿刘梦红啦，成日俾人觉得佢究竟系真系后边有人老点佢，叫佢讲嘢啊？定系佢自己大大口，即系有乜就讲乜。不过 两样都有。 嗱，系啦，我觉得两样都有。嗱，今次呢个咧，我觉得似系乜嘢咧？佢未必系有人指令佢话你要讲呢啲嘢，而系佢系讲咗某一种香港左派阵营咧。其实一路以来长期都有啲咁嘅谂法。 系个代言人咯。 系啊，佢哋一路有一种共识。 即系当年啊，阿乌维容未死嘅，即系左 都系讲呢啲嘢。 乌维容当 角色一样，角色一样。 当年讲到呢、這个， 即系罗梦继承乌维容啦。 内地即系当年讲嘅嗰啲内地香港人喺内地生嘅仔女 系啊，系啊，系啊。 当年啊。我梁文道最清楚，我哋攞嚟当笑话嘅，佢就闹我李国能啊嘛，闹呢啲法官啊嘛，叫做咧假发红衣七皮鞋啊嘛， 系啦，庄丰源事件嗰阵时，庄丰源案嗰 就话呢班法官唔掂啊嘛，呢啲系抗中乱港，港英余业。咁你而家听到刘梦红讲嘅嘢咧，佢一样话呢系港英余业嚟噶，佢仲话呢系翻鬼佬添。 系啊，佢话佢有殖民地思想， 佢思想系。一脉相承啊，吓 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都系继承一个左派睇法。 司法受到冲击噶啦，已经嗱，司法已经受到冲击噶，你睇到嘅啊，即系啊包治金 系 在终审法院五个常任法官里面，其中一个比较就是在我们眼光来看啊，比较开明的法官， 我都是最正路的，都已经是他 因为他最多判词呢，很多判词他都是 descending 那个， 是啊， 即是不同意那个， 是啊， 是少数派来的， 嗯， 65岁叫退休，嗯，没得讲啱，你65岁叫退休退休咯。唔系，其实可以做噶， 可以做。 喺美国啲大法官咧，做到死咗嗰日都得噶。 系啊， 但可能我都起码做咗70岁。咁好啦，咁咪退休咯。咁退休系咪要揾个健咧？ 嗯， 你揾个健翻嚟，咁梗系未退休嘅，应该系嘛？ 嗯， 一样系65岁嘅邓国征。嗱，邓国征就一个值好值得人尊重嘅法官噶，嗯，我唔系批评佢啊。嗱， 嗯， 佢又改咗名叫邓征嚟噶。咁啊，揾咗邓征大法官，但系佢都系65岁啊嘛。咁你即系唔系话因为65岁叫包治金退休嘛？你系因为佢真系有啲问题啦。 点解 65岁换65岁？ 原有经济准则你破坏咗， 即系包治金咧65就要退休。邓国征喺65仲可以更上一层楼。喂，呢个咩意思？ 佢健康有冇问题？嗱，呢个就系嗰个关键所在。 咁啊，司法 好多嘢系微微妙妙咧，系移动紧喺度。 立法又受到冲击啦。过去几日。大家全城咧好热闹咁讨论呢个拉布事件咧，最大得益嘅人咧就叫曾玉成，因为大家对佢咧嗱，佢第一共产党员啦，啊佢冇唔认噶，但系当然佢冇认啦，好过梁振英啲，梁振英就唔认噶啦。嗱，民建联嘅创党主席，喂，佢做立法会主席，好多人都当然对有保留噶， 嗯， 但系今次佢通过话俾呢个。啊！搞事分子黄毓民啊，大舊提咗1200条修订， 所以会 全城拍掌啊！所以佢系最大得益者，本来啊， 系 佢嘅民望系十大议员之首， 系 最新嘅民意调查，今日一铺清袋啦，终止辩论，喂，个立法会废噶啦！啊，呢，這个我哋可以一阵再讨论啦。 即系由头开始到。到而家，曾玉成无论喺精神意志、政治意志好坚定，表现上出色。但系点解突然间有咁转变啊？呢，這个应该 就 系 有内幕啊！我哋要听下 呢，這个突变喺边度嚟啦？ 我哋要而家就呢个叫做干预呢个言论自由啦，因为我哋封麦，因为我哋听广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粗好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公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梁文道。 早晨，早晨啊！嗱，讲埋个都唔系乜嘢，呢个系分析，就唔系内幕消息。呢，这个冇针冇线。前日， 嗯， 梁振英， 嗯。 啊，同狼哥华收只狗嘅，佢嗰个大内总管罗范招芬，一齐入咗中联办密执， 系啊， 呢个咪中联办出嚟嘅结果咯，就系俾压力嗱。其实大家都睇到嘅，总之我都嗱，我都扮客观啦。 即系点啊？唔系好明你再讲次。 我唔系一个好客观嘅人噶，都扮下客观就扮下公正啦。我都好同情啊，曾玉成。即系我从来其实对佢冇期望嘅，不过见到佢有时都做，见到今次拉布事件咧，佢的而且确咧系有心，亦都有力去做一件好事， 嗯， 就通过咗俾阿玉敏同阿大舅 嗰1200条修订， 1200条修订，同埋佢初初嗰几日拉布咧，即系上个礼拜咧， 系 留咗两次会啦， 系 佢都系好开明地，真系俾佢哋去尽情发挥拉布嘅效能，但系就不停俾佢啲党友，佢啲自己有攻击， 嗯， 啊喺立法会度揶揄佢， 嗯， 嗰啲大公文会啊，嗰啲不点名批评佢， 嗯， 嗱喺度顶住嘅，但系问题我就喺度数嘅日子，我睇下你嘅真容， 顶得几耐？ 顶得几耐？嗱，顶得几耐？嗱，终于咧前日，唔系啊。梁振英带住罗范招忽入去中联办出嚟，你问我问题就系、 是，即照 咁啊，梗系有中联办我啦。 喂，大佬啊，中联办使鬼咁样咩？越阿阿侄爷曾玉成，佢咁啊跟洪苗正啲咁嘅人，有一个电话埋去搞掂佢啦，系咪啊？ 唔系啊，因为梁振英搞唔掂曾玉成嘅，因为自从梁振英，我唔知你喺咪香港啊，选举嗰排啊，选特首嗰排、啊， 我喺度， 因为曾玉成想选特首啊嘛， 系啊，系啊。 梁振英打咗两次电话俾佢啊嘛， 系啊， 但系当记者问佢， 嗯， 因为爆咗出嚟之后咧，记者问佢你系咪打电话打个电话俾阿周成啊，凶佢啊，叫唔好选啊，冇打过， 系啊， 当住全香港 讲大话啊嘛， 七百万人 讲大话， 我冇讲大话，梁振英唔讲大话嘅，即系唔认嘅啫。梁振英同我一样咁衰嘅 ，OK， 即系我又闹人狗官，我又唔认嘅，我话就九品芝麻官嘛，一样咁衰嘅，其实我认嘅，狗就系嗰只窝窝狗嘛，但系闹我嗰时候我都系衰嘅，即系我都 死都唔认， 唔系唔认，我话九品芝麻官啫，即系都系狗官啦， 即系又系另一个意思咁样系嘛？ 梁振英就话你问我有冇打个电话空啊曾玉成噶嘛？我话冇，我冇意思，我冇空佢， 我冇空佢， 我又打两次 冇打啦，俾佢。点样解释空咧？咩个空咧？呢个可以有唔同嘅解释。 唔系佢唔系空嘅意思啫嘛。 有下 我 有 威 妖， 就话佢咧，佢就话咧，当时我打电话俾曾玉成，就话咧意思啊，我唔系将全部，即系我意译嘅啊，啊，即系意思就话我听到有朋友话俾我听，有人揸住你两条三条黑材料，不过我唔会讲嘅咁。 吓，真系咁嘅意思啊！我都记得啊，呢个 都照嘅，即系。 但系咁佢去中联办咁啦， 我推算佢 又拉咗长咗，唔好意思。 系啦系啦，你讲紧今次事件， 佢揾唔到啊曾玉成嘅， 嗯， 即系曾玉成都唔会睬佢啦。你梁振英叫曾玉成，你唔好玩嘢啊！咁 其实曾即系曾玉成， 第一曾玉成都唔使骚你，你老几啫？讲又红又专， 咪系咯。 当我去上井冈山嘅时候，当我去派传单，当我成家人俾人迫害嘅时候，当我细佬俾人拉去坐监嘅时候 ，Who you? Where are you? 你同阿哥讲嘢。当我入党嘅时候，你老几啊哥？你仲着嘅开朗裤啦，教阿叔啊，咁啊，所以一定要去中联办咯。你唔去中联办唔得噶。 但如果呢个推算系合理，系好危险。 推算啊， 推算合理好危险。 我明啊， 因为你作为系即系特首，你竟然系一手去毁咗呢个咁重要香港嘅立法会嗰个嘅既有嗰个机制。 嗱，呢个推算又有道理噶啦，我又唔系乱噏噶，费事人又话大班山草人，因为佢已经开咗口多过两次，或者起码两次，就喝停啲立法会员。 嗯、 叫佢哋唔好再拉布，跟住就话叫啲选民向佢哋表达意见，跟住又用翻黄毓民嗰招、票债票偿，叫佢哋喺九月立法会就话边个喺度搞啊拉布，即系睇到佢对嗰个拉布系心痛恶绝。 呢个好明显咧，但系你可以 就好明显， 你可以喝 停政府， 你可以呼吁议员 都可以咁做， 你可以叫选民用选票程序，但系你唔可以控制个主席咁，关键喺度啊嘛。 嗱， 咁唔系，但系呢个咧真系大班推测嚟嘅，头先都讲咗啦。 主席 嘅推测嚟嘅啫，吓， 都 系佢推测。 空穴来风，第一我哋做评论员咧，就一定有根有据嘅，都解释俾听众听，点解我有咁嘅分析咧？嗱，咁呢度曾玉成第一，你行咗第一步。你俾咗1200条修订，话明系无厘头嘅，拉布一定系无厘头嘅。 系 ，OK 嗱，咁你俾佢通过 咗教益啦、啊， 跟住你连续 就话大笑可以医翻好 cancer 咁样都学到嘢。 琴日琴日我老友 阿传书咁好似， 系小班好嘢啊， 学到嘢噶， 小班就 系 讲天主教好咯，好啊， 系啊， 我要被捉去，我要被 cut 晒，我嚟做呢个通识 嘅才艺展览嚟嘅，其他拉布展览。 咁讲翻啦，咁你既然通嗱，你既然有，亦都喺头嗰两个礼拜，你睇到嘅姿态，佢系开明嘅， 佢真係容忍嘅，佢完全接受立法會。 可能聽聽下都覺得好過癮。 立法會嗰、那個嗰、那個拉布係認為係正常嘅，咁點會突然間180度轉變先得？ 突然剎車， 咁你即係我哋 係，但係我覺得啊，即係我唔知咁講會唔會太過即係文藝得滯啊？就係帶嘗試。 你係文藝嘅，你唔可以唔文藝嘅。 即係嘗試同情理解啊！即系会唔会其实即系人咧都有啲耐性嘅问题啊，意志嘅问题。即系我见到曾玉成咧，其实头两日咧喺嗰个会议咧，我睇啲直播嘅时候咧，有文有路噶。又去到琴日咧初段咧，有啲建制派议员咧，其实几次咧喺度试图咧，即系想缩短阿富啊佢哋讲嘢嗰啲嘢内容咁样，但系都俾曾玉成阻止嘅。曾玉成就话：我觉得郑家富冇离题啊， 啲求证做得好好噶 ，OK 噶，都仲 OK 噶。但系后期咧。就係、是、鄭家富話要啊，主席有人睇書嗰度咧，即係講下劉哥華嗰度咧，開始就慢慢變啦。即係越到後來咧，差唔多到半夜過後咧，我覺得你係見到佢成個人嘅情緒啊，樣嘢都唔同咗。所以我喺度諗，會唔會其實呢樣嘢都有啲影響？ 你從一生理狀態去分析， 我就 你坐咗幾廿個鐘， 即係我就唔同意嘅，因為我覺得曾玉成咧就唔係嗰啲嬌山慣養嗰啲人， 捱得㗎佢， 捱得㗎佢 EQ 高 IQ 高。啊， 咁啊系， 佢唔系嗰种人嚟嘅， 佢系饱经考验嘅， 佢系有压力， 共产主义战， 佢系有压力嘅，佢一定系有压力。 嗯， 啊，你又点知道有冇收到午夜空灵嘅？ 嗯， 啊，我又唔知道，你又唔知道，大家都唔知道，系咪？佢可能收到午夜空灵噶嘛？嗱、嗯，呢、啊、个问题就系佢嗰种态度嘅转变咧，系值得怀疑嘅，系可以咧，啊，有逻辑地分析， 表面正功成 立，可以系受到压力而去制止呢个拉布嘅啦、嗯。你可以听下佢讲咩啊？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议会里面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可以没有一个是结束的一个这样的程序的。怎样去结束，我们是应该有一个安排。如果议事规则里面是没有一个怎样去结束这一个委员会阶段的辩论的话呢，那议事规则里面92条就适用的。议事规则92条就是说，对于本议事规则内未有作出规定的事宜，立法会所需遵循的方式及程序是由立法会主席决定的。同埋那一条第二款用讲，如果立法会主席认为适合呢，可以参照其他立法机关的惯例和程序来到处理。正如黄义宏议员指出呢，在其他的立法机关呢，我们见到呢都是有一个这个叫做即时终止辩论付诸表决的一个这样的议案的。但是呢，我们只是参考，我们不是真跟循这个做法。我认为呢，经过这30多小时辩论去到这里，我们是应该作结。所以我是打算给提出修正案的议员官员作总结发言之后就结束了。我現在呢就暫停會議，然後呢我就會邀請各方面的議員來到我的辦公室呢，我會跟大家呢是解釋我的睇法。 不知所謂、 啊、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知所謂、嗯、第一1200個修訂，你要人總結，即不准辯論，總什麼結啫？總結就很簡單，我就是反對這條替補機制。总结咩？跟住叫官员同嗰个提议案，即系大舅同阿黄毓民同官员辩论 ，OK 啦。咁、嗯、你系咪俾足时间讲翻1200条先？你连啊读1200条嘅时间都唔俾人。而家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废咗在呢个立法会所有其他议员，唔包括曾玉成在内。嗱，加包埋曾玉成60啦，减翻嗰两只 59， 减翻嗰两只奇力怪啦，咁啊57个啦，嗰57个议员系冇权发言嘅，喂，呢系咩逻辑嚟噶？你而家直情系剥夺咗立法会嗰个辩论， 因为你而家 议事嘅功能废咗立法会去啦，我觉得应该咧，而家咧解散立法会，我如果我系特首，我就解散立法会。 因为你其实讲真，你晏少少， 咪仲好解散 党，民主党翻翻嚟，仲喂我哋又想倾， 唔俾啦，讲咗啦。嗱，如果你听我咁讲，讲咗啦，我哋一八， 而家已经系叫停啦， 我哋一八点 打波叫停啊嘛， 我八之后再讨论啦。到时我哋揾下我哋有支针喺入边嘅，支笔有支御用针，叫郑家富，乜讲下入咗去同阿曾玉成讲乜咯？ 佢而家入去佢个办公室倾， 出咗嚟啦，出咗嚟，话而家讲咗十二钟要完啦。 OK， 啊，冇得倾，九点钟开，跟住就。 所以梗系完场。 其实正话讲嗰啲嘢就 系 噶， 就 系 咁啦。 正话佢即系冇改变到立场噶， okay. 即系而家就终止辩论。 终止辩论。 啊，咁啊，其实李锦鸿啊，今日咪你讲下仲有啲咩大事？我哋而家我哋三条友要讲嘅。 大事，我觉得嗰个电视发牌系好多市民关心嘅。 哦，一阵问 啊，台得唔得啊？咁啊，梁文道度啦，嗱，文化局长佢哋系专精啦， 文化 局长 要问佢啦，仲有蔡东豪啦， 蔡东豪又系 一定要问啊。蔡东豪就喂佢点睇嗰个发牌嗰样嘢，因为影响到个股市噶嘛。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通宵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千几项修订，但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在清晨大约五点应商界黄宜宏的建议提出终止辩论，暂停会议，同各党派议员商讨之后，决定在早上九点复会继续审议草案，直至中午十二点会结束辩论进行表决。在凌晨的四点半，工商专业联盟的黄宜宏在会上突然是建议即时结束合并辩论和进行表决。 他们多次发言都是讲一些跟修正案完全没有关系的言论，而且是重复又重复讲同一番的说话。主席，议会是讲求效率，我相信在座的议员和我有同感，都是觉得这个合并辩论应该是要结束。 咁曾玉成就话，根据议事嘅规则，如果冇定明喺全体审议阶段点样去结束发言程序，立法会主席有最终决定权，所以佢会喺提出修订嘅议员同官员总结发言之后终止辩论。 委员会阶段之所以让议员重复发言，我以前都提过，并唔系俾议员咧系可以将一篇无限长度嘅演辞分开若干个十五分钟嚟到发言。而是呢在那个辩论里面能够给议员多次的交锋来到去搞清楚对那个条文大家的意见。但是呢大家都见了我们进行了那些33个半小时的辩论是不是达到这个目的呢？我相信所有客观的观察者看呢都见到不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辩论应该结束了。 公民党的吴凯仪认为曾玉成的裁决开了坏的先例。人民力量就批评曾玉成裁决是政治的决定，会临时提出不信任主席动议。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说，建制派并非早有后着，亦都不清楚是否有议员向主席建议引用议事规则终止辩论，又说建制派已经有很大忍耐，认为辩论不可以没完没了。立法会大楼外有近100人集会声援议员拉布，不少人通宵留守，有集会人士对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提出终止辩论感到非常不满。在通宵开会的期间，工党的李卓人和何秀兰在午夜之后加入拉布的行列，连同人民力量的黄毓民和社民连的梁国雄先后发言，陈伟业和郑家富就稍作休息。公民党同工党再次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谭志源提出撤回或者押后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在通宵开会期间，有市民带了糖水甜品去立法会为建制派议员打气，不少议员就自备开会的物品消磨时间，有议员在其他人发言的时候伸展下筋骨，亦都有议员练字看书和上网。工联会的黄国兴昨晚就放弃写毛笔字，改为画漫画。昨日由台湾返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一落机就到立法会探班。 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希腊的政局仲未明朗，不利投资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98点，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74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24点，跌5点。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英国和德国股市都是低收，法国股市就微升。一批的中共老党员向党中央发表公开信，批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支持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导重庆模式，大力提倡唱红打黑，要求将周永康免职或者指令他引咎辞职，由中纪委查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是有雨。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5月17号星期四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早早又话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好啦，望返港岛区嘅返工车龙先啦。咁港岛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返到呢个湾仔运动场㗎。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伊利莎白大厦，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呢睇到啦，龙尾停唔到嗰只㗎，现时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就无需要间封字㗎。係啦，龙尾就停唔到，哎呀，但拉布战就俾人叫咗停啊！吓，九点后啊再辩论议员嘅出席机制，就中午啊再表决，哇咁都得嘅吓！啊，明明镜头啊影住阿曾主席嘅身边冇乜嘢噶，哎呀，原来好多线啊拉住佢扯住佢噶，哎呀，希望唔系睇紧木偶戏啦，一阵间啊再睇清楚啲至得啊！好，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呢个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系理工大学地盘，咁至于个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亦有车龙噶，车龙排翻到呢个电话机楼啊吓，走去。新界区睇睇啲隧道先吓，咁啊，私隧出九龙现时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去小沥源噶。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龙尾，龙尾咧暂时排翻去呢个沥源村噶吓。啊，大妹啊，我记得细个咧跟屋企人去澳门玩啊，要坐好耐船先到噶。啊，呢种感觉真系好值得怀念嘅啫。 唔使怀念啊，痛，因为船公司咧为咗庆祝喷射船50周年啊，喺铜锣湾时代广场嘅2楼举办咗个关于喷射船嘅相片展览，而且咧仲会展出。喷射船过去50年嘅珍贵历史回忆同埋旅客嘅珍藏上面，话唔定会见到你嘅细个嗰阵嘅白眼通添啊！如果大家唔想错过，记得由而家去到5月20号中午12点去到下午9点去铜锣湾睇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s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s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系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我是开心跑人的梁继章，如果近排你需要人鼓励的话，你就一定要看世界经典 Annie 音乐剧了，看看孤零零的 Annie 怎样鼓起勇气克服困难，怎样由住在孤儿院都成为豪宅的主人。 Annie 音乐剧5月31号香港演艺学院隆重公演。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就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0最新嘅 Delic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30嘅 Delic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 D5 先 ，DBC 同Yahoo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既新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系卖288蚊咋，优惠期到5月21号咋，快啲上Yahoo团购抢货啦！ 阿爸，我谂住今年开间铺头做啲小生意。 我以前做生意好讲关系，又要用钱疏通同埋走后门，唔简单嘅。 而家点同你后生嗰时啊？廉政公署70年代成立咗之后，全力打击贪污，而家开铺头唔使走后门噶啦。如果遇到有人贪污，我一定会向 ICAC 举报添。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梁文道、蔡东豪。 早晨，早晨，8:09，照例都要提醒下大家噶啦，大家听紧呢个系 DBC。啊，数码广播啊，第一台、 听错台、 第二大声台同埋第二台大家台系联合广播嘅。啊，咁啊，但系嗰个征稿咧，即系我哋嗰个开场嗰个风波女茶杯啊，个名啊、音乐啊，就大家都耳熟能详啊，所以我担心大家以为听紧雷霆881。嗱，如果大家想听观台嘅话咧，我都系嗰句噶啦，就我都系赶客噶啦。嗱，你如果想听下梁振英有咩动向？是有咩官方嘅消息或者非官方消息呢，大家可以转返台去听返模拟广播 FM881 雷霆梁振英台。 喂，你成日咁讲啦，我都真係搞到都几好兴趣想听下。 要听 真係有一排好听啦。 但听众听 啦。真係咁 样。真係㗎，梁振英第一次㗎，随时打电话去。只要黄永打个电话，罗范招芬就即刻上去，即係打返入去㗎啦。我仲有样嘢即话即係为咗蔡东豪。For the interest of 蔡东豪啦，同埋一啲啱啱扭开心机听众咧，王永静打电话俾而家现任啲官员， 系 佢唔系话曾荫权叫我打俾你， 嗯， 佢话罗范招芬叫我打俾你，叫你回上我嘅节目，嗯，啊呢、這个 现任嘅真班子嘅官员 系啦，嗱、這個、呢个咧我要讲明先，因为我嘅身份比较特殊啲，這個、呢个消息系来自咧。外边嘅系来自黄永自己同人讲噶，唔系嚟自官方消息啊！搞清楚先啊！嗱，我旁边有两个拍档，点解正话又要咁长气咧？因为有个叫梁文道，因为有个蔡东豪，当年我俾人封麦嘅时候咧，呢两条友咧就顶硬上，就做咗风波嗱，所以点解叫做复仇者联盟咧？还声于民咧，就因为当年咧呢两位都做过风波，不过最终咧个下场咧， 同你一样， 就同我一样，就不过就换死。换咗六个月， 拖六个月。 你唔系啊？梁文道，你系自己走嘅系嘛？ 我系都算系自己辞职嘅。其实我系， 你两个都做过风波啦。咁、但系我就未同噶蔡东豪做过节目噶。我喺电视台访问过佢。你两个 系 做过拍档嘅。咁今日最好啦，我哋呢个复仇者大联盟，呢个还声于民，有机会坐埋一齐。嗱，咁啊，畅所欲言。嗱，有咩唔讲得嘅先？ 冇嘢唔觉得，我第一样嘢想讲，我第一样想，我第一次嚟呢度， 点有咩感觉？你觉得呢个电台好唔好啊？ 好正喎！喂，你知啦，我喺香港电台都有节目噶嘛？ 哦，嗰度犀利啊！你一个直播室大过我哋呢度， 唔系啊？喂，电台啊，大佬，成个呢度好似系豪宅，嗰度好似 中都已经嚟啊！真系 嗰度咧就3000尺豪宅，不过就挤晒古董，呢度咧就系700尺居屋，不过咧个主人咧。就有啲品味。 喂，嗰度好似啲粤语残片嗰啲嗰啲 大陆嗰啲破落， 真係好旧㗎。 破落 真係好旧㗎。 但你知唔知嗰度值十，唔系我嗰阵时话值200亿 㗎。得地呀嘛。 起码值200亿。 得地。 而家唔止200亿㗎啦。 嗯。 港台就系福地，人哋即系等于住山顶。不过咧就唔舍得抌啲旧家私咁解啫。 喂，你咁大投资，我都开始瞪你咩？ 好惊噶， 我 而家 瞪你惊喎，而家 唔系惊啊，惊政治 压力咩呢度？ 吓，我嚟过出边啫， 惊政治压力。 入边啲架撑几犀利， 我见到全部都架撑 犀利 呢度。 你望住全部都系人，喂，我真系吓， 咁梗系有人啦。蔡东豪，你做过假假地，你都做过商业电台。 即系喺观台啦， 咪商台都好悭嘅，嗰啲商台好平嘅啫嘛， 营运总 唔使交租起码， 喂，做个 COO， 大佬你知道电台最大开支就系人工噶啦， 喂，同埋你啲人唔平嘅，就眼望落去啦，熟口熟面嘅，全部都 全部都话俾你听咧，我话俾人咧就呢啲人咧就应该唔平，因为呢啲全部咧广播界精英， 真系啊， 但系全部都系咧。复仇者联盟，即系全部都系俾啲电台扫出门口， 即系国大电子传媒机构就 有啲系永不录用， 系 啊，即系有啲唔收钱都冇人请你，系啊，得我哋咧就完全开放，真系嗱，言论完全自由。 我真系嚟到有仇报仇咁样， 唔系冇所谓嘅。喂， 讲咩啊？喂，讲咩啊？喂， 讲翻嗱，先交代一下啦，即系我哋讲开我哋嘅旧雇主啦、 哦，想当年， 即系想当年那些年，我们在风波的日子啦。嗱、啊，有样嘢要讲嘅，因为点解咧？旧事重提，我都唔记得噶啦。其实我嗱，我都要表明立场啦。你哋可以逐个表现立场啊。我其实对商台系感恩嘅、 嗯， 我对余真系感恩嘅，因为余真咧系俾咗机会我， 嗯， 令到我有今时今日啊，好日子又好，唔好日子又好，即系俾我主持咗一个。全香港最有影响力嘅封烟节目、嗯、就风波的茶杯争的咁多，二、 嗯、 月开嘅、 嗯， 如果去到05年二月咧就十年噶啦。其实嗰阵时我都有同阿蔡东雄倾过话，我都想唔 争呢度， 我都想唔捞噶啦。其实我已经想唔捞噶啦。点、 啊、 知去到咧2004年五月一号炒我鱿鱼，佢咪炒我鱿鱼我告假，呢度有批我，批我五个月冇薪假期，因为我真系嗰阵时想休息嘅，我都同佢讲未必翻嚟嘅。点知我放假唔够两一个礼拜。就呢条友搵人攞封信去机场俾我老婆带温哥话炒我鱿鱼，跟、 嗯、 住我打话俾呢条友啊蔡东豪啊，喂、 嗯、 我咩事啊？佢话我而家话俾你听，我以后唔可以同你讲嘢噶啦，即系唔可以同我讲嘢。如果讲到阁下被炒鱿鱼单嘢就唔讲得，你搵总经理，当时总经理亦都系而家总经理啦，就 是、 Rita， 就咁样啦。但我系感恩嘅，我好多谢佢嘅，因为佢嗰俾我九年几啊。 嗯， 系我可以讲系完全冇干预，百分之一百信任，百分之一百支持。不过收尾炒我咧，我都梗系兴噶啦，系人都兴噶啦。但系如果有今时今日啲火气，即系嗰种收围咧，我就唔会讲一句嘢噶。我当年咧，而家睇翻场，我应该系 walk away，、 嗯、 即系 quietly walk away，、嗯、即系静鸡鸡走咗去算啦、嗯。人哋俾咗咁多机会你，嗱呢条友收尾话俾我听噶，话大班你知唔知好多广告噶你节目。大话拍计数，每年差唔多有成亿噶，最高峰嗰阵时，即系假假地咧，年年帮佢搵好多钱。一个风波女茶杯咧，就撑咗成个二台开支嘅。 嗯， 佢都要炒你。 嗯， 同钱作对咩？做生意而家有压力啦，一系就攞咗好多钱翻嚟 compensate， 即系补偿翻你先炒你。一系就喂牌都冇埋咯，你想唔想捞啊？嗱。我唔记得呢啲嘢，我已经感恩噶啦，开始已经人都化啦。咁我自己有翻个电台，吓难听讲，学人讲喺边度跌低，喺边度起翻身咯。不过好大镬噶，抌咗3000多万入嚟，我自己 呢度啊， 我自己投资啊，我都惊紧噶吓。OK， 咁个问题就话，好想唔想呢个唐英年？ 系 你选特首选特首啦，你要同梁振英拗咪拗咯，无端端抌两个炸弹出嚟，一个就 系 商台续牌事件， 嗯、 一个咧就系防暴队， 嗱、 佢无端端惹翻呢样嘢出嚟咧，先又令到我哋咧，喂商台嗰单嘢发生咩事咧？ 无端端我都好耐冇听过香港电视、记者啲电话， 旧事重提咯，咪、就系、是、嗱，我哋一阵又啊，而家冇办法啊，蔡东豪你知，你都话我哋开支大啊、 嗯， 一定要听广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照顾爹哋妈咪出心出力，仲要出埋机啊！长者安居协会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接通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佢哋扎根香港15年，绝对同声同气，更同医管局、天文台合作，传送电子病历去急症室，仲可以按你嘅需要收埋天气提示添。五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余人生100元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元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报啦。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粗好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梁文道、蔡东豪。 8:18啊！喂，讲返又系白头宫女话当年三条老鬼坐喺度，我老一两个唔老，一个叫做当年啊呢、这个风咪事件嘅始作俑者，或者始作俑者嘅打手，我哋商台当年嘅话高大威猛嘅叫咩营运总监 COO 蔡东豪。咁另外一位呢就替我工嘅当年啊，又系我台长佢管我嘅当年。 嗯、一陣子 同我算女账。我一陣先算账呢、這个未算账。啊呢、這个叫梁文道啊，我同佢有做过下节目，因为当年呢去替工啊，不过都系有理由嘅，一陣讲啦，你可以唔认啊。即系我好多阴谋㗎嘛。 你成日满脑子都系阴谋啦，你夜晚瞓到觉咩你咁样。 我而家话俾你用，我而家 switch 咗就即瞓㗎，你唔使担心。梁文道呢就同我有时替下工做风波嘅、 嗯。 但我走咗之后你两个一起做风波啦，讲返当年啦，讲返正话唐英年单嘢啦。我无端端选特首咪选到够囉。佢、 嗯、 无端端啊真係爆料、 嗯、 就累到我鸡蒙鸭血。一阵点解讲，因为呢吴康文就点名明州点名话我教啊梁啊唐英年嘅。 嗯，系咪你教？ 嗱，我就唔会讲系咪我教，咁、哦、当然梗唔系，又系出嚟选特首。喂，我唔想认叻啊！ 系， 哇，你唔系威人哋出嚟选特首，你使梁唐英年使你教，千祈唔好认呢啲嘢，系都唔好认。嗱，我亦都唔需要认。嗱、嗯，个问题就系话咧，咁你去无端端喺第二次辩论指住阿梁振英，话当年你要商台续牌嗰时候，你话要续三年牌， 嗯。 OK， 嗱咁啊，阵间就再讲埋防暴队嗰单嘢啦。咁、嗯、无端端惹翻你成样嘢出嚟，旧事旧咩嗰啲咁嘅新仇旧恨。咁大佬啊，当年啊，咁啊，商台最过人，你作为一个传媒机构，你而家就话自己有公信力。 嗯、 当年你系一个持份者， 嗯、 喂，首当其冲。而家啲人问翻陈志云啊，陈志云我唔怪佢嘅，当年陈志云喺边啫？ 嗯，其实我都 喺无线做公关咋、 嗯， 做外事部咋， 你都未系， 未做啊外事部同埋兼管埋节目 啊， 佢仲未曾做。 唔系咁，佢普通市民一个啫吓。 唔系，咁佢都唔系空商业电台嘅人啦。佢当然唔知道，我唔怪。 系啊，梗系唔知道。 但系商台你都有个 official 所谓官方立场，咁人哋问到你， 系 有听过当年， 嗯， 唔知道、啊，好似冇唔可以证实，唐英年证实咗。跟住记者揾你啦， 系啊， 揾紧啦，揾啦，揾啦，阿蔡东豪啦，蔡东豪写埋文章出，其实系你料出嚟嘅单嘢， 系咩？ 啊，我而家记得有关唐英年事噶， 访问到唐英年， 系啊，哎，真系，哎，唔好意思，对唔住，失 过晒嘛， 益咗呢个， 喂，嗱， 第一个爆料咧就系呢， 唔系我爆料啦 ，CEO 啊，嗰个叫咩？你个访问会，波平嗰排个白啦 ，lunch with FT 咁样 ，lunch with 蔡东豪， 唔系嗱，喂，嗱，我要 就呢条友食个饭盒爆嘅天料， 我完全啦，唐英年之后嗰啲嘢，我之后未见过佢、嗯。我访问完之后未见过 他。嗰日系你爆出嚟， 系我爆。其实我点解爆呢系 你教佢嘅。 我有冇教佢啫？我知啊。 你知大炮，你知大炮。 系我有个疑问，我有个疑问，即系点解咧？我好记得呢件事，对我就刻骨铭心嘅，好记得呢件事。就是、我就好奇怪，点解成个选举过程冇人去提过呢件事呢？因为呢件事起码盛传咧，当时盛传 即系令我商台续牌 系啊，商台续牌事件系同梁振英有关噶嘛，盛传有关啊嘛。 咁点解成个即係喺今次三二五选举过程之中呢冇人提过喎。咁、所以我就屈仲英年我喂咁难得同佢食次 第一次工商科技局 第一次同佢食饭。 咁渣啦人哋同佢食饭呢通常呢你睇唔睇到骨啦佢嚟嚟完呢个访问之后呢 我 就走咗到 Minica。 人哋食饭你又食饭 几次饮靓酒。 我叉鸡饭仲收返 钱。开咗一支好靓嘅白酒。一开呢成间餐厅个香味呢坐喺隔篱台我有朋友。哇佢都闻到啊跟住一支红酒就请啊哇好正我都想闻啊就对。 我就叉鸡饭喂。 就呢就请啊两公婆啊 Lisa, 唐英年即係唐太啦就啊陈志云啦李维玲啦四个人饮一支白唔知几支啊饮一支好靓嘅白酒有红酒。食意大利餐嗰餐嘢呢唔计走埋单呢你都知家谋人子嚟㗎。 我知知地啊。 起码几千蚊埋单㗎啦。你一张食个27蚊饭盒。 收返钱添。 你都算钱。 佢冇话开返支酒帮你送饭盒咁样啊。 嗰班嗰日你做咩无端撩起单嘢原来呢幕后黑手系你。 梗唔系我啦我问我想问佢。我问佢。 问佢咩呢 我问佢喂咁佢嗰阵时系工商及科技局系咪点啊个名点啊。 工商及科技局。 工商及科技局长啊嘛。我哋好记得㗎梁文道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真系喺个商台度睇住个电视我记得呢大家一齐佢出嚟宣布系唐英年宣布话续牌六加六十二年㗎嘛我好记得㗎嘛。咁我谂下咦你喺度喎我就问佢咯我话喂当时系点㗎喂。咁佢有讲到嘅。咁佢后咪就话啊 ,Tony, 你唔好写。咁我就冇写到但我写咗写得嗰啲啦係啊佢有讲到好精彩嗰啲过程㗎。佢之后都冇讲过㗎我知咁但我都尊重佢。 你讲嚟听 下。佢有讲过啲过程㗎係咪咁我冇去考证过。 吴康文仲有一个叫做啊明报嘅社长啊曾经系我老友记不过而家对佢又另眼相向㗎啦。啊 明报 明报周刊。 喂我发觉你有好多曾经老友记。 周啊 龙。 警枪啊枪我识咗几十年嘅靓仔时候识佢。人哋做八卦杂志你咪做八卦杂志囉。选举期间因为明报呢就系梁营嘅。连明周要出嚟做埋打手。啊咁刘俊豪写一篇嘢就讲梁振英。同阿唐英年爆大镬嗰啲嘢，跟住咧呢个龙景昌咧，即系佢未必系佢写啦，就佢本周刊，我点解闹佢咧？明周，第一我同佢老友，第二我同佢写咗十几年稿，另外整个晒巴摆嗰张相出嚟，就幕后黑手系郑经翰，郑经翰教唐英年爆呢两个蛋嘅，跟住就话咧，我唔紧要，嗱呢啲我唔紧要，我真系冇所谓嘅，我哋做传媒，我有把口，你讲得我讲得，啊。好似领媒咁当年十几年都冇十几八年啦。你封咗我咪唔准我讲嘢。係咁揼我我今日都可以讲啦即係我唔介意嘅君子报十三年未满。喂我点解嬲呢佢话接触郑经翰求证搵佢唔到。係人都知道日日随时搵到我㗎啦他妈的㗎真係。大佬佢话搵唔到郑经翰你搵我梗係话你唔系㗎嘛佢就费事知道我一定唔认㗎嘛。最好啦今日原来呢多年多月多日呢可能唐英年都唔记得呢单嘢㗎。幕后黑手原来叫做蔡东 吾。我知系咪我 再访问佢唔系你第一个系你屌佢返。 唔系我系但我觉得好怪一单咁咪一单咁重要嘅嘢对我好重要先啦我好记得。 所以叫吴康文听住啊。 点解冇人提过咁我就系问佢我写咗少少出嚟啫。 系咁大就。但就冇乜就冇乜回响。 冇乜回响㗎。 最大嘅回响就系佢当日喺嗰个辩论嗰度攞出嚟讲跟住点解有回响而咁大回响呢就是、梁振英回应唔好啊。所以人话梁振英叻呢佢系唔叻佢系一个好叻背书嘅人。佢系 script 咗嘅。即系佢做乜嘢呢定要。 背书叻都好重要㗎。 佢系叻咁我梗唔叻做唔到特首嘅唔好见我做我乜肯做肯咗几十年。大佬啊嗱佢即刻唔識回应飙晒大汗就死人都唔认啦佢一概嘅作风呢你如果今日问梁振英你媽系咪女人呢佢都要諗下㗎。因为佢一定要諗下因为佢唔可以犯错㗎。一个三十年嚟呢从来未犯错嘅人做特首嘅我哋系。你真系问下佢三十年梁振英做过咩错事有人当面咁问过佢㗎佢话冇㗎。咁佢就唔識回应囉。 我都冇。 你都冇 有人问我大佬对住个咪问梗係话冇啦佬啊。 佢个回应系差。嗱，我一阵先讲佢应该点样回应啦。如果问我啦，但系当日咧就系攞翻呢样嘢出嚟讲。嗱，好啦，我哋而家讲呢样嘢旧事重提啦。商台嘅态度系我系唔满意，系暧昧。嗱，我咩点解咧？我哋三位当事人， 嗯、 但系最大当事人当然系 COO 啦。 嗯、 喂，佢系负责当年佢负责续牌嘅。 佢倾呢啲嘢噶嘛？ 你系台长啦，我只不过暗春啫，不过大声啲暗春啫，我只不过客卿啫，一个即系比较恶霸，即系租咗你个场， 恶霸啦， 即系生意最好，即系我麦当劳，即系我麦当劳，你又唔赶得我走，系咪？即系咁嘅，咁系咁多啫吓，咁但系当年真系风声鹤唳，嗱点解引呢样嘢出嚟咧？我始终都系始作俑者，嗱点解咧？就因为2003年沙士， 嗯， 哇嗰个势头啊！几难几冇得势头不可挡呢、這个风波里啲茶杯，又一人一口罩，一人一个铲，一人一个乜，出维他命。喂，跟住咧就无端端咧有个老友记啦，好关照，整个名俾我睇，就叫十点前特首。嗱、 嗯， 我又讲下呢、這个，嗱，好多人唔知边个安噶。呢个名嗱，你两个知唔知啊？ 唔知真系老友记，你话老友记啊？ 都系算老友记咧， 你好多你好多曾经老友记 喎，以前来小来往呢排。 哦，边个？ 呢个叫做张坚庭。 哦， 佢无端端叫我哋十点前特首死啦，功高盖主，你已经被打为抗中乱港噶啦。当年喂，大佬仲叫埋你十点前特首，咪死梗咯。咁啊，跟住又讲续牌咯。咁啊，跟住传咗出嚟啦。嗱，我的而且确系有人报料俾我嘅，我系有料嘅。但系呢个人咧，一定唔系曾荫权，因为系人都话曾荫权，一定唔系唐英年。 嗯、 OK， 就话俾我听，喂， 系佢两个啦， 唔系一定唔系啊，唔系，我讲，因为系人都会话系两个，我话俾你一定唔系。 得 嗱，嗰、那个人今日仲喺政界嘅，不过唔喺官场啊，唔系做官噶啦，唔好讲边个啦。就喺人我放工，佢话俾你听，喂，你续牌小心、啊 嗯， 有人喺行政会度，话唔俾牌你哋、啊，啊，你小心、啊，大班，啊。咁啊，讲埋梁振英个名字， 嗯 ，OK， 嗱，咁我啊，梗系翻嚟讲俾你哋听噶啦，咁佢哋都收到风，嗱、 嗯， 即系你收到風， 我都收到啊，我估 咁成 个 商台 差唔多啊， 上个星商台系震晒嘅， 系， 咁啊要处理啦，咁啊，当然呢啲系你去讲啦，我唔识处理，不过而家有听新闻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宵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千几项修订，但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在清晨大约五点应商界的黄宜宏提议考虑终止辩论，在暂停会议和各党派议员商讨之后，决定在早上九点复会继续审议草案，直至中午十二点会结束辩论进行表决。在凌晨的四点半，工商专业联盟的黄宜宏在会上突然建议即时结束合并辩论和进行表决。 他们多次发言都是讲一些和修正案完全没有关系的言论，而且是重复又重复讲同一番的说话。主席，议会是讲求效率，我相信在座的议员和我有同感，都是觉得这个合并辩论应该是要结束。 曾玉成就话，根据议事规则，如果冇定明喺全体审议阶段点样结束发言程序，立法会主席有最终嘅决定权，所以佢会喺提出修订嘅议员同埋官员总结发言之后终止辩论。 委员会阶段之所以让议员重复发言，我以前都提过，并唔系俾议员咧系可以将一篇无限长度嘅演辞分开若干个十五分钟嚟到发言，而是咧喺嗰个辩论里边，能够俾议员多次嘅交锋嚟到去搞清楚对嗰个条文大家嘅意见。但系咧，大家都见啦，我哋进行咗嗰啲33.5小时嘅辩论，系咪达到呢个目的咧？我相信所有客观嘅观察者睇咧，都见到唔系嘅。所以我认为我哋呢个辩论应该结束啦。 公民党嘅吴可儿认为曾玉成嘅裁决开咗坏先例。 我哋覺得係一個好壞嘅先例啦，特別咧係當一個咁嘅議會裏面嗰個所謂 closure motion 即係終止辯論啊，或者腰斬一個辯論咧嗰個動議咧係極具爭議嘅。我哋喺議事規則委員會咧係不能夠爭得到一或一得到共識嘅。咁如果主席咧係可以隨便咁樣樣佢話做就做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先例咧係好可怕啦。 提出修订的人民力量陈伟业批评定会临时提出不信任主席动议。 他之前的裁定和处理的会议是按的规程和按的传统。这个很独特的决定终止这个辩论是一个政治的决定。主席是不应该作政治的决定。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话，建制派并非早有后着，亦都唔清楚系咪有议员向主席建议引用议事规则终止辩论，又话建制派已经有好大忍耐，认为辩论唔可以没完没了。立法会大楼外喺天光之后，仍然有近100人集会声援议员拉布，唔少人通宵留守。有集会人士对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提出终止辩论系感到非常不满。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希腊的政局仍然未明朗，不利投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98点，指数收报2,874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24点，跌5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雨。现在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92%。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呈祥道向观塘方向近呢个明爱医院嘅快线啊，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蝴蝶谷啊，塞紧车，各位麻烦尽量忍让啦。港岛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位，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继续枕住喺新鸿基中心，冇乜点变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信和广场，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睇龙尾先吓，见到啦，复仇者龙尾啊到齐噶啦吓，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哎呀，唔系叫你揸车就报仇金报啊，而系叫你慢慢忍让，仲要瞻前啊顾后，望一望后边，睇清楚隔篱系嘛啊。不过就要继续听住我哋 DBC 啊，好多神秘历史就话你知噶吓。好啦，都系继续睇翻龙尾把啦吓。好啦，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啦，去到骏发花园噶，咁住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亦有车龙噶，排翻到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路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就继续枕住喺电话机楼噶吓。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啊，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就浸大国际学院噶。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咧，现时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啊，蛋妹啊，每年嘅书展咧，好多家长都会带埋啲小朋友去卖书噶，鼓励佢哋睇多啲课外书籍。啊，唔知除咗书展之外咧，仲有冇其他类似嘅活动啱嘅咧？ 咁有益嘅活动啊，梗系有啦，阿通。嗱，只要大家喺今日起至5月24日朝10晚10嘅时间，去到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咧，就可以见到超过40个中外书籍、儿童及青少年图书、杂志、多媒体学习产品等等嘅摊位。有啲书更加以超低价发售兼免费入场。嗱，如果家长咧想鼓励小朋友睇多啲书，记得嚟睇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梁文道、蔡东豪。 8:36，本来而家呢个系广告时候嘅，我哋将所有广告压后。因为点解咧？有个贵人啊，有支针出现，呢个郑家富，因为郑家富赶住一阵9点钟要开晚会嘅。阿郑家富，系闲话小说，你讲讲你哋入咗去嗰度同呢个主席倾嘅时候倾咗啲乜嘢啫？ 你想我阵间净系提一次私下同你倾啊？ 唔系直接爆出嚟咁所谓。讲得就讲啊，唔讲得啊，唔好讲啦。但系咧就一样嘢，阿唐英年讲过啦，为咗公众利益咧，就乜嘢都讲得噶。 我梗系会讲啦、啊，不过其实就冇乜嘢话爆。不过咧，好明显睇到曾玉成嘅好大压力啦，嚟自建制派。 我都讲咗，唔系噶，我琴日讲咗系嚟自中，嚟自西环嘅，佢唔理嗰啲建制派嘅。 等唔系，即系好好坦白讲，一定系嚟自西环，但系建制派啲友系同埋西环一齐俾压力佢啊嘛。即系好多系唐营嘅人啊，而家都即刻表态，哇！即系惊死闹唔死啊，曾玉成咁啦。 即系内外夹攻啦，里应外合啦，即系你唔死踩多脚嗰只啦。 系咯，系表露无遗。 咁冇啊！咁而家佢嘅裁决，我系唔，我如果立法会员，我唔接受噶。你根本剥夺咗我哋对一个 所以我 提案嘅辩论嘅发言权。 你应该谂下，我哋你咪继续。同啲封烟节目啲人倾下经， 唔系，但系最衰啦，民主派， 即系 除咗嗱，民主派咧，嗱，其实好容易讲嘅，嗱，呢个提案1200个修订，喂，你而家就话净系准提案嗰个同个官员咧辩论，喂，咁我如果系鹌鹑立法会议员，我有权辩论噶嘛？你23个议员应该一齐啦，嗱，我哋问我咧，你哋一齐好似泛民开会啊嘛，就 walk out 噶啦，冇得倾噶啦。冇意思噶， 九至十二点咧就仍然可以即系就住修订。 佢俾你讲啊，讲明一个时限啊嘛。 系系，去到十二点 咯。系咯，咁样过嚟做咩啫？喂，呢啲叫做宁为咩啊？鸡口不为牙，全只牛口啊！我唔识啊。总之唔好做牛屎啦，系啊。咁牛屎都唔好做鸡口。 啊郑家富啊，其实头先阿曾玉成咧，究竟同你 呢个叫梁文道啊？ 系我系梁文道。 系 佢究竟同你讲啲咩咧？ 你讲边个？曾玉成？ 冇嘢讲啊！咪话俾你班友玩狗 咯。冇嘅，曾玉成基本上就系话，喺整个嘅过程，佢已经系觉得而家都系一个时候，即系一个终结啦。咁但系就佢都俾我哋各党各派嘅人咧，系好坦诚啊，嚟去即系表达自己意见嘅。不过 喂，郑家富啊，大吉利是啊！如果我话。喂，郑家富，你咗咁多年人，你都系时候终结噶啦，唔好跳我海。 佢 有大佬，人梗会终结噶啦。 我只系讲，我只系讲一句咧，曾玉成咧有几次即系讲笑咁讲，开呢个会咧仲难过开大会，因为好明显咧就好难摆平各派不同嘅。 咁你哋开会嗰时啲建制派有冇入去噶？ 全部喺度， 全部喺度嘛。 咁即系佢又唔可以讲真话。变咗又唔可以讲真话，嗱咁啊佢用嗱我净系有兴有趣啫，唔系有趣啊，即系有想知佢用咩歪理，用咩权力， 佢用 终止呢个辩论， 呢个92条咧 系讲咩咧？我哋听下先。 最后一条嘅议事规则，大意就系话前面91条里边俾到主席所有权力之后冇包含到嘅， 都有 主席咧喺第92条。酌情去处理， 哎、 而呢个处理咧，就以可能系参考其他嘅立法会一啲制度，咁佢就用呢一条咧剩余嘅权力嚟去作为参考其他嘅议会。 咁参考咗咩议会啊？ 议会咧？ 人大啊，政协啊，埃塞罗比亚， 梗系冇提啦。 希特拉议会啊？ 问题咧，佢就咪用呢一个咧嚟作为一个终。 哇！呢个权几好喎、啊？呢、這个 你哋唔可以 challenge 佢噶嘛？ 冇得 challenge， 冇得 challenge 噶。 唯有就系话要提佢不信任动议咯。 镬牛啦！嗱、哦，第一系提不信任动议，第二跟住镬牛， 系 冇得倾噶啦。你话俾我听，如果你班立法会议员仲想选翻入去啊，嗰啲民主派啊，我话俾你听啊，如果边个唔去表态反对呢个咁嘅粗暴干预立法会议员啊，对一啲议案辩论嘅权力咧，你根本就唔适宜做立法会议员。 好啦，不过冇。 喂，问你一样嘢，私人问题。 系。 咁而家就十二点钟散会噶咯。 即系佢十二点前咧，就容许所有议员，你仲想对提议修订咧，就仲可以即系去 讲啲 畅所欲言。十二点开始咧就表决啦，就历时33小时嘅点票将会。 表决几耐啊？ 千几个修订咪33个钟啦，秘书处暂时计。 即系再表决33个钟。 系因为净系表决都要一分钟嘅讲嘛， 唔系一分钟，我反对一分钟过，你知我次次反对噶啦。 唔系咁嗰度咧，讲真，即系嗰度你最多又讲花你一啲15分。 唔系噶， 既然你话 walk out 咗， 嗱我话俾你听， 冇人喺嗰度反对。 唔系两样嘢， 嗱，我以前咧每次啊刘健仪作为会主席提出一分钟，我就唯一一个人提出反对。 系，因为 嗱你反对咧，你知唔知道你可以讲翻十五分钟嘢噶？ 系， 每个人讲十五分钟噶，你咪继续拉布咯，廿三个。喂，呢、這个嗱，如果 等要其他 廿三个人肯合作嘅咧，就另外一种拉布。 唔系，咁你如果 walk out 就一阵间九点钟就要去 walk out 噶啦嘛，一 walk out 咗，咁你就人哋就可能剩翻。不过我谂啊，郁敏同埋陈伟业就未必会 walk out， 因为佢要提出修订噶嘛。 系， 咁收物啦，咪使啊， 收 又玩过咯。下一个啊，阿梁振英攞嚟嗰个咩五条丝十四局嗰啲，你咪又拉布咯。 所以咧，基本上呢一条标基本上都可以。 咁你几点钟放工？我想问你几点钟放工？其实我有兴趣问你几点钟放工。 我哋阿大班，我就唔系放工嘅立法会吓。 我一阵间先讲你班立法会嗰种废柴啊！哇，挨一晚通宵，以为啲天下咩？我而家邓全康讲，琴晚翻嘢唔瞓觉嗰人好唔抵，攞几百万人工，哇！呢班少爷兵挨一晚嘢咧，仲要着晒战衣，又喺度拉筋。 哇！系啊，嗰个我真系觉得好得。 喂，你谱啊！呢班 你又做 mask 又写大字。 喂，你贱人呢班真系。 啊！又拎住几套衫。 唔系，我唔系话你，你好好啊！我哋决定将你琴日讲呢个天主教嗰啲嘢咧，剪晒做通识啊！可以起码我一年。 你琴日讲嗰啲。大少医 cancer， 就问你啲 鱼， 你又中意拗颈啊，小白？我问你几点钟放工？你又几点钟休会？我问你几点钟休会啦？ 咁我就如果你一阵间我同阿郁敏倾完，佢哋话觉得系应该要 walk out 或者其他民主派 walk out 嘅，咁一阵间九点钟我起身。 好啦，咁啊第二个问题问你，我问你今晚翻唔翻工啊？你今晚翻嚟主持节目啊，大佬啊？ 呢个又唔系开工，系开咪吓、 啊啊。你真系中意拗颈，我唔理你，我问你几点钟翻嚟数码 工？咁咪今日咁嘅环境就梗系可以准时到。 即系预你啦，系嘛？得啦，我话俾监制听预咗你啦。嗱， 冇错冇错。 咁啊，多谢你啊 ，walk out。我冇得倾啊 ！OK， 啊我哋而家咧又要俾翻啲时间啲广告客户，有七分钟广告啊，欢迎呢个时候咧转台，雷霆发发一冠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哇，成个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两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咋，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啊、就系、是、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要有 M R 呢个标志，一啲都唔容易。M R 呢个标志代表世界级大型体育盛事，香港马拉松、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场场都咁紧张，项项都咁精彩刺激。M1 只会颁俾香港举办嘅国际体坛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fans.org.hk。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王伟民的前因后果， 建制派保皇党用通宵马拉松对付泛民主派的拉布流会，战事进入惨烈的血肉横飞阶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西方的民主议会拉布是少数政党的惯用手段，拖延会议引起公众关注就已经大功告成。拉布不会导致流会的，诚如张文光所说，保皇党会坐定定在这里，所谓恶法一样如期通过。但香港不同，我们的所谓建制派保皇党是乌合之众，有利益的考虑，没有信念的坚持。议会组成不是全部由市民选出，功能组别各有利益牵挂，不尊重议会，不尊重市民，所以任何私事都重要过立法会开会，任何利益都比通过法案紧要。留得起议会的保皇党没有政治信念和抱负，所以是拉布为浪费时间，虚耗光阴。因此有人写书法，有人玩手机，有人呼呼入睡。大笨象黄定光瞓到死猪一样，比长毛揶揄是不是有生命危险？事后被记者追问为什么开会找周公，大笨象竟然说是策略不是真瞓，我真是信他一成双目失明。为什么睡觉被人叫做去找周公呢？这句说话是孔子讲的，他说九二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即是周公旦，古代圣人周文王的仔，周武王的弟弟。周朝以前的中国文化礼法繁杂纷乱，周公旦整理修饰，打好了中国民族的文化基础。孔子根据这个基础，三思书，定礼乐，系易词，著春秋，开启了中华文化千秋功业。孔子仰慕周公，希望梦中相会，所以后世讲瞓觉就说找周公了。一代圣人万世师表都尚且无法梦中相会，大笨象黄定光立会含睡，侮辱议事会堂，只是蠢睡，不是找周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梁文道、蔡东豪。 哇，时间好快过啊，蔡东豪。 嗯， 梁文道， 咪佢出去吸下新鲜空气。 佢食烟噶，佢食烟噶。我想话佢神龟，佢你系想食烟定神龟嚟？ 梁文道食烟啦，神龟 真系有冇搞错啊？真系 我话我都拜功，我都未去 咁多就开始亏，咁啊有排亏。 嗱，讲嗱，立法会都唔使讲噶啦，我就嗱，我觉得曾玉成我同意嘅受咗好大压力。第一个人咧，虽千万人唔妄议， 嗯， 喂，你一系咧做人民英雄，嗯，因为你咪做翻保皇党咯。咁而家佢嘅选择咪做保皇党咯，系唔值得同情噶，唔好有嗰啲软语啊、妇人之仁啊， 嗯， 啊嗰啲嘢唔好有。佢就系选择咗，呢个系佢自己个人选择嚟嘅。 嗯， 初佢就做咗佢立法会主席嘅本分嘅啫，嗱又唔系恩惠嚟噶，唔好有奴隶心态啊！ 拉布是应份的，任何议会他容许呢，只不过他做了本分，即是我们对他没有期望，这条咁嘅左仔共产党，唉，諗住他都不会俾的，他俾了就不要以为皇恩大赦。我成日拿一条例出来，奴隶呢经常被人打，每日打十鞭呢，有一日个主人打你九鞭呢， 好开心。 你好开心，千祈唔好有一种奴隶心态。嗱佢跟足规矩去做，我哋拍掌 ,ok, 唔紧要，赞你唔紧要嘅。但是他现在的选择就是做返窝窝狗，做返保皇党。 我想问一下这条 粗暴干 预的了吧。 冇噶，因为佢最大权噶嘛，你只可以废佢嘅， 权力嚟噶嘛， 你只有废佢嘅。嗱，亦都讲唔到咩其他议会，有个咁嘅中指王黄义宏，我睇见佢着嗰套衫面，先着到睡衣去立法会。大佬啊，咁跟住就话咧，根据其他议会咧都有中指样嘢，咁佢就话系啊，咁但系我哋正话问咗支针啦， 系 冇讲到边个议会，埃塞罗比亚，亦或系希特拉啊，亦话缅甸啦、黄山送机 啊， 又唔讲，而家就粗暴剥夺、褫夺立法会议员发言嘅权利，嗱呢样嘢不可饶恕。我哋唔好讲翻呢样，讲翻我哋啲。讲话 想当年， 想当年咪啦，咁你嗱而家好清楚，唉，我真系好多谢，我系好救运嘅人嚟噶，我今日请咗蔡东豪嚟咧，起码帮我洗一底，唔系我教，唔系我教唐英年嘅大佬啊， 唔知吴柯文听唔听呢个节目？ 咁唐英年旧事重提，咁就讲嗱，当年咧就系讲到咧，就我哋三个都系所谓 stakeholder 持份者，一个就系公司最高领导人，因为余增咧就俾咗权佢嘅，而且余增亦都对呢啲嘢咧。 其实佢唔系好 唔系好善于嗱，我唔敢得罪我老友系， 即系我老实讲，其实余真唔系一个咁有政治头脑嘅人嚟。 你千祈唔好得罪佢，佢认为全香港最有政治头脑嘅，你搞错，我就 系 咁样得罪咗佢曾经啊。 嗯， 所以千祈嗱，我而家 咁，我而家即刻收成。过去以为佢唔系咁有政治头脑，今日好彩你提醒我，谂谂下又发觉啊，其实佢都几有。 我 觉 得你 可能最有， 我觉得你咧就唔戴眼识人。又九眼向人低 点啊！又 喂，余真系最有政治智慧嘅人嚟嘅。如果唔系，点会搞出个封咪事件？啲懵嘅，真系冇政治智慧嘅人，点会搞封咪嘅？真系懵嘅，你真系最低咁啊！最边个得益啫？我唔知啊，但系最紧一样嘢咧，当年系打倒写罗鞋，讲翻2003年啦，沙士啦，跟住有个老友记叫我十点前特首啦，咁啊打我。 同埋嗰阵时咧，仲有一个讲法嘅，仲有一个讲法，你有冇听过？ 冇听过。 就系咧，左派阵营咧，同埋中央嘅判断咧，系认为香港后尾去到2003年七一上街游行嗰阵时咧，去到最高峰，佢哋觉得50万人上到街，其实系因为两个势力嘅煽动， 一步一看两支咪， 两支咪。系啦， 喂，呢、這个唔系，呢、這个系好，呢、這个系 official 嘅， 系啊， 即系唔系留言， 唔系 又唔系传言，系唐家璇讲噶，唐家璇何许人呀、啊？喂，国务委员，哇，我当时系惊噶，喂，大佬啊，我哋使唔使咁抬举我啊？我威过陈光诚噶， 系啊， 即系嗰个当年嘅地位啊， 佢系外交事务太上皇嚟， 我话我威过陈光诚啊，俾国务委员点名，跟住黄毓民走佬咧，佢直情唐家璇讲啊。话呢条友争一屁股债走咗加拿大，不过佢唔系去加拿大，加拿大嗰系我，佢就系咪争屁股债我唔知啦，佢有咁样讲。 就话你啊，原来人哋收到风，你争 我咪即刻翻嚟咯，我即刻第日就翻嚟啦。嗱排啦，咁跟住而家知道啦，阿唐英年讲咗啦，发生咩事咁啊，即系事实啦。嗱，唐英年再一次讲。我冇车大炮，有咩事我孭晒。咁我嗰日都问佢噶，我好公道啦。我 其实而家要孭。 我话有啲人话你冇嘢孭嘅，孭乜孭啊孭？喂，嗱，一次讲呢个，台面就实牙实齿话佢有讲过，佢又愿意负责。喂，咁我哋而家净信佢嘅，系嘛？冇得唔信噶嘛？嗱，当年做咗咩咧？我第一个。就走去同阿蔡东豪，我哋真係好老友，即係我哋都係为个电台好嘅，我同蔡东豪讲俾咁啦，风头火势。 你避一避先。 俾我避避啦，你帮我放假啦。咁蔡东豪係好好嘅 COO 嚟嘅，所以我都学佢啲嘢嘅。咁你放啦放啦。有人工㗎pay leave 俾我放咗5个礼拜呀，我真係好鬼多谢佢㗎。咁跟住我唔知走去加拿大呢，放咗5个礼拜假避风头。咁逐咗个牌。先至走返返嚟，即係先至开返咪，嗱嗰次係第一次封咪。喂，而家你商台我哋讲呢样就话你点可以唔认有咁嘅事发生嘅。喂，咁你点可以做全面机构？ 但我諗呢 ,to be fair 呢，即係其实你諗返当年呢、 商台或者任何人啦，或者传媒系冇一个白纸黑字嘅证据， 其实冇嘅。 话系边个系啊？董建华抑或系梁振英啊？冇。嗱，不过咧嗰阵时，但因为嗰阵时落确实嗰阵时，我哋点知道梁振英会日后做特首啫？系嘛？咁、我哋 嗰阵时佢啱啱话完佢 N 届唔做啊嘛。 咁嗰阵时咧系即系系传佢，但系嗰阵时嚟讲对商台对我哋嘅商台做传边个冇分别噶。 嗯， 你而家系续牌有问题啊嘛？我理得你系梁振英定系田北俊或者系？ 边个讲都好啦， 唔知边个讲都好啦，我哋唔理咁多。但系嗰阵时就认定咗系佢噶啦， 系。 但系有冇证据咩？就冇噶。 嗱，当年点解咁煞有介事咧？第一，唐英年咧就系、是、局长啦。 嗯、 喂，而家啲人问翻啊，呢个善仲佳啊， 系。 当年呢个鹌鹑咧， 就系资 讯科技委员会主席， 主席啊， 佢系嗱，即系。呢个两个炸弹啦，唐英年爆咗之后啦，其实原来是你引爆嘅，咁、之后咧，佢啲记者问佢，佢话佢当年系有听过呢样嘢， 有听过， 唔止听过，佢话资讯科技委员会开咗两次 panel， 嗯， 系讨论呢样嘢， 嗯， 喂，如果玩咩？冇如果唔空穴来风， 同埋仲有一件事系事实嚟噶吓，唐英唔系梁振英以行政会议成员啦，仲未召集人啦吓嘅身份出咗个新闻稿噶。佢否认 冇啊， 否认话 赵 丽 永远都话冇噶啦，佢嗰日流晒大汗都话冇噶啦。 咁你无啦啦做咩出个新闻稿话唔系？ 讲翻呢单嘢咧，其实就话商台嘅态度咧，我系有啲失望嘅、即系作为一个传媒。 咁佢做佢又能够做乜咧？ 你话你可以话当年我哋， 但系我觉得冇得唔 系听过呢样嘢好严肃， 冇得唔 就冇话以我，总之个态度就以我啊，跟住又揾呢个咁啊陈志云出嚟九唔搭八。关佢咩事啫？咁啊，梗系以我，佢都唔系懂。咁你余真要出嚟讲下嘢啊嘛？咁有政治智慧，余真梗有啲金句噶嘛？你可以话当年系从阴天出发，事过境迁。而家我哋呢张台咧，就从晴朗的一天进军特首府，就阿王永咧啊，大班唔做玻璃针咧，佢就做咗。我唔知梁振英有乜啦，做咗梁振英嘅扎脚成布都得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宵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千几项修订，但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在清晨约五点应商界黄宜宏的提议考虑终止辩论，在暂停会议和各党派议员商讨之后，决定在早上的九点复会继续审议草案，直至中午十二点会议结束之后就会辩论进行表决。在凌晨的四点半，工商专业联盟的黄宜宏在会上突然提议即时结束合并辩论和进行表决。曾玉成刚刚见完记者，他就否认这个决定是来自后任特首梁振英或者是中联办的压力。 如果熟悉我的议员或者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从来不会对这些说话有什么压力的。如果你说有压力，主要是来自我们自己议会里面。 曾玉成又说，这个决定算是最公平的做法。 算是最公平的一个做法。黄宜宏议员呢，不过是他提出来呢，即是给一个机会我在打断了那个会呢跟大家去讲。就算不是呢，我都会在这么上下时候呢都会提出我的看法和我的决定。我要取一个平衡。我当日批1300几条，没有一个含义呢是给个审议的过程呢是无限期的延展嘅，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停止咗嗰个辩论咧，系为咗维护立法会作为一个机构佢嘅有效嘅运作，两样嘢系冇矛盾嘅。 公民党嘅吴霭仪就认为曾玉成嘅裁决开咗坏先例。 我哋覺得係一個好壞嘅先例啦，特別咧係當一個咁嘅議會裏面嗰個所謂 closure motion 啊，即係終止辯論啊，或者腰斬一個辯論咧嗰個動議咧係極具爭議嘅。我哋喺議事規則委員會咧係不能夠得到共識嘅。咁如果主席咧係可以隨便咁樣樣佢話做就做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先例咧係好可怕嘅。 提出修订的人民力量陈伟业批评曾玉成的裁决是政治的决定，会临时提出不信任主席动议。 他之前的裁定和处理的会议是按的规程和按的传统，这个很独特的决定终止这个辩论是一个政治的决定，主席是不应该作政治的决定。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说，建制派并非左右后着，亦都唔清楚系咪有议员向主席建议引用议事规则终止辩论，又话建制派已经有好大嘅忍耐，认为辩论唔可以没完没了。立法会大楼外天光之后，有近100人集会声援议员拉布，有集会人士对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提出终止辩论感到非常不满。在通宵开会的期间，工党的李卓人和何秀兰在午夜之后加入拉布的行列，连同人民力量的黄毓民和社民连的梁国雄先后发言。公民党和工党再次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提出撤回或者是押后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希腊政局仲未明朗，不利投资气氛，到12,598点跌了3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74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24点跌5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委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皮克拉门诺斯做看守总理，在下个月17号重选国会。民意调查显示，反对欧盟紧缩方案的激进左翼联盟很可能在大选胜出，希腊退出欧元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是有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 92%。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呈祥道向荃湾方向近呢个盈辉台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呢个竹园道啊。另外跟进翻咁啊，呢个呈祥道啊亦都系嗰边啦吓。咁啊，不过就去观塘方向近呢个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车龙继续排翻喺后边嘅丽景村。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吓。好啦，睇返个对面海港岛区，咁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而东区走廊落返红隧加埋落中环就维园落桥位㗎。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嘅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㗎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中山纪念公园，而西隧过中环呢亦都见到龙尾啦，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㗎。喺啦，立法会嗰度又见到复会啦吓。哎呀，睇返琴日真係好似艺虚咁啊，有书法有漫画，仲有啊好似去咗电视台睇宣传意咁啊，有人啊收持个药膏贴话正啦，一阵间又话呢个坐垫啊好靓啊咁啊。哎呀，下届选唔到都唔惊啦，呢班议员啊可以做代言人㗎。哎，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啦，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亦有车龙，车龙继续枕住喺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龙尾短翻少少噶啦，排翻到欣怡花园啦吓。新界区私隧出九龙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继续枕住喺小沥源噶。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车龙，车龙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吓。啊，大妹啊，讲咗咁耐嘅西九呢，最近好似终于有啲新活动俾大家参观下喎。 喺亚通作为一个文化园区呢，西九一定会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嘅。好似由而家去到5月30号朝十晚八嘅时间呢，西九有个香港雕塑商年展，而主办单位更加邀请咗30几位本地著名嘅雕塑家同埋新晋嘅立体艺术工作者一齐呢，去创作啲凸显西九文化嘅立体艺术作品。如果大家想先睹为快，记得嚟参观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立法会唔俾拉布咁就算咯。即系而家就根本就系咁讲啫嘛。而家就系初步地剥夺咗立法会嘅议会功能，废咗呢个立法会啦，冚烂垃圾嚟噶。嗱，讲翻呢班垃圾，我唔想讲呢样嘢啦。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啊，好难得同阿蔡东豪，啊，梁文道可以同我哋倾偈嘅。嗱，我哋好睇唔过眼就系咩咧？琴晚开通宵，琴晚去11点开会，开个通宵啫。你睇到呢班友点样？哇！大阵仗到咧，好似世界末日咁，着睡衣翻工又有，喺度拉筋，喺度喊口。喂，琴晚当夜间啲朋友，消防员、水警，唔该你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琴日当咗几多日，当咗几多更？喂，我啊，嗱，我唔系话认叻啊，我系。呢、這个咩长者嚟噶？ 系啊， 有长者卡噶。 你攞长者卡， 有长者卡噶。喂，我琴日5点起身， 系 琴日啊， 系 我10点半离开呢个电台， 系 翻到屋企瞓咗4个钟头。 嗯， 今日5点起身， 嗯， 我今晚都系咁嘢噶啦。 做乜咁 嘢？你冇乜做嘢咯，嗱，唔需要你嘅做人，唔需要有怨言。立法会议员几百万一年，养埋呢班咁嘅废柴，做一晚通宵，又攞糖水打锣打鼓落去俾佢哋 做 show 啫。 仲有嗰班人系唔入得立法会嘅，破坏晒议会嘅规矩。 即系你个出边嗰班， 火糖水又 反拉布嗰班人。 嗰 NT chamber 系唔俾闲人入去，只有高官。嗱，你问啲记者，记者都唔准入。 嗯， 嗰个只有高官同官员可以入嘅啫。 嗯。 你就攞啲糖水又破坏晒啲规矩，仲要好似好阴公，想啲市民。 嗰场 show 演员嚟嘅，全部都系系嘛？ 你唔系啊？我觉得你班友系咩人嚟嘅？做一晚通宵有咩事？而家有边个唔挨通宵嘅？ 唔系，同埋咧，我觉得做呢啲 show 咧， 上市公司主席，你有冇挨通宵？ 唔系，即系我觉得呢啲 show 好做法， 呢个一定系做 show 嚟噶啦。但系问题是你呢啲 show 得嚟，好侮辱香港人。因为你其实大把香港人都系翻通宵工， 仲有啊，立法会系啊，全世界议会啊，嗱，你而家曾玉成。又话参考外国议会，佢话外国噶，冇人知边个国噶，可能佢讲紧太空噶。喂，全世界议会通宵开会噶，系呢班废柴立法会议员娇生惯养，思维素餐，金菠萝先至觉得开通宵系咁紧要噶。人哋嘅议会连续开几日通宵系咁噶。喂，美国最出名有个立法有个国会议员。就是拉布， 哦，读圣经嘛， 读咗24个钟头，终于佢未放弃噶， 系晕低嘛， 累 低嘛， 医生叫佢你唔好再读啊，大佬， 系啊， 老嘢嚟嘅， 系啊，累低， 咁佢先至离开， 系啊， 琴日咧仲有自由党呢班友又去抽水，绝食36粒钟， 30咋。 我琴晚到而家未食过嘢，点解咧？我琴日咧就食咗晏，唔系我话咩？咁我1点食晏，我琴晚冇食饭，因为我瞓咗觉。瞓晏觉瞌咗1个钟，我到而家唔食饭，冇食个早餐，因为我一系验血。喂，咁我由琴日12点到一阵间，我起码1点先食饭啦，我都24个钟头唔食嘢啦。你咁刘健儿肥尸大只，我咪得？你咪成日减肥啫嘛？你班民，你班自由党，喂张宇仁嗰啲肚满肠肥，你边个唔系肥尸大只啊？即系话俾人听，我绝食30个钟头，开玩笑咩大佬？ 不过我好好奇啦，琴晚詹培忠系咪真系12点够钟就走人啊？ 我谂系， 佢梗系走， 佢走咗系嘛？ 几种人咧系会俾人控制到嘅。 系 嗱，你最叻噶啦。 系 喂，人到无求品自高。 嗯， 李国宝都走咗啦。 嗯， 我唔选嗰啲，我就睬你。 系 有味咩？难听 都系。喂，因为早几日咧话流会嘅时候咧，我见啊。刘建威嘅专 喂，仲有一个人啊，叫做呢个就接待呢个叫做叶刘淑仪。 淑仪啊嘛， 而家就奶啊梁振英啊，想做行 政会唔翻嚟啦？ 佢女毕业，去咗2个礼拜， 咁耐嘅。 喂，呢啲咪唔尽责咯？你做保皇党，你尽保皇党嘅责 任。 做医院啊，我唔讲你保唔保皇党，你都有责任开会嘅。 嗯， 喂，我个仔够毕业啦，我本来今日走嘅。 嗯， 点知开咗咪几日就走咗去？我下个礼拜四走啦。 嗯。 我去3日咋，咪就去睇完毕业咪搭翻飞机翻嚟咯。喂，大佬呢啲人咧思维素餐嗱，我呼吁听众打电话你1872881一齐声讨呢班立法会议员。电话就1872881， 系咪嗰个电话喂？1872111啊。 哎呀死了，讲个双 头，我就系想扫你打错隔篱电话啫，打你隔篱台揾大班咩咩？ 我整佢， 你整 唔系啊？好啊，个个唔系都好啊，打一八一二八八一，就问下。问下黄永， 打电话搵大， 问下黄永点解要保要做量刑啊？嗱，我呢个电话系1872131，唉，唔好打错就系，喂，倒米个监制闹我，你熟口熟面个监制罗浩荣噶啦，呢个唔系商台啊，而家听紧呢个叫做风波女茶杯，不过系换咗地方，因为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风波女的茶杯，还声于文。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粗好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李维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梁文道、蔡东豪。 早晨早晨，9:19啊，嗱，我哋数码广播有个问题嘅，我哋系 delay 广播嘅，我又讲俾大家听啊，我哋系争两秒钟嘅， 系咩？ 两三秒 爆粗都 OK， 因为点解咧？唔系爆粗 OK 啊？是迟咗出到大电波，通过大电波去到收音机。 哦， 所以我哋讲马嘅时候咧，话边只跑到一期已经睇电视已经知道嘅。嗱、 哦， 呢个系一个 你哋有讲马嘅咩？ 有我哋 要有噶， 现场播马噶嘛。 我呢啲有讲马， 搵晒港台嗰班俾人封咪班人嚟噶嘛，又系复仇者联盟嚟噶嘛，马恩赐啊嘛。嗱，电话旁边咧啊，我哋有好多听众啊，已经打爆晒喺电话啲人咧，梗系好想同阿蔡东豪啊、梁文道啊倾电话。系噶，你两个你两个师奶杀手嚟嘅。阿陈太早晨， 早晨啊，大班。 你系咪捧阿蔡东豪、梁文道场噶？ 啊， 少少啦， 冇，喂，帮下手啊，帮下手，计，唉，招呼下我啲客先。 系老朋友啦，881到而家都冇不离不弃噶啦，几等到你几耐啊，真 系。系咯，即系我都挺咗好耐啊，挺咗8年啦。 我都同你见过面，不可能太多人啦，你 唔紧要啦，有一面之缘啦。 一路好啦，一路你个电台一路扩大先啦。 系咁啊嗱，好讲正题，我以为你就咁打电话嚟话好好好啊，我以为圣诞节添。 哇，即系觉得我哋小市民所花嘅公帑，呢班咁嘅议员咧，即系不知所谓。 废柴嚟噶，唔系议员啊，系废柴啊。 我唔敢咁讲啊，大班你 我讲 啊，可以咁讲。 买你咯，因为你出粮俾佢。 因为点解咧？我哋真系普罗大众咧，我自己嚟讲咧，晚晚因为我哋做生意咧，就成美国嗰边10:11，佢哋就係工作時間，我哋就個 time zone 問題，我哋都要繼續11:幾先至可以離開個個位置，跟住5:幾又要起身啦。 喂，同我差唔多 喎，又要去面對大陸嘅工作，即係同大陸嗰個 link up 啦。唉，所以我哋小市民真係睇到呢啲議員一日半日嘅 OT 咧，已經係哇，好似危虛咁樣。 即係有竹脊，有咩咩咩咩嗰啲咩高布，有 仲有面膜啊， 有拉筋。你有冇睇到黃義宏穿咗睡衣啊？嗱，佢嗰啲有錢佬睡衣嚟嘅，嗰啲係即係著件嗰啲叫過頭笠，嗰啲有錢佬睡衣嚟噶。 膚高又話要成，哇！我真係睇到有點而點講啊，即係 馬過啦，即係使唔使咁啊？ 難過，即係使唔使一日半日嘅 overtime？ 喂，大佬，你幾多錢？我哋真係你做。做一个月我哋一年都做唔到咁嘅。 哦，我话俾你人工几多啦，而家人工差唔多十皮嘢包埋呢个约满酬金。另外仲有呢差唔多200万嘅实报实销。 嗯， 即系我哋养一个呢啲废柴咧，就300万，跟住咧秘书处咧一年几千万养就服侍佢哋。 不过咧，我谂咧而家情况系咁啊，陈太，即系我哋而家系香港人纳税人俾紧钱呢班议员，而呢班议员过紧嘅生活咧系希腊嘅生活。 啱啱已经交咗个纳税嗰个报税表啦。 佢哋每日做嘢只做6000蚊， 仲要唔好孭镬，孭镬仲惨，唉，分分钟炒友啊！你唔知啊，阿梁文道，我哋好惨啊！ 我知。 呢班友情情系小丑嚟嘅，佢仲以为博同情啊！佢唔知道我哋嗰啲好辛苦，活喺水深火热嗰啲基层市民牙间底嘢，佢睇咗咧系好核突噶。 唉，真系啊！又要供书教学，我哋真系找份工，两公婆系咪20000几蚊、30000蚊？哇！又要供我个两个读书。社船津贴都冇噶，我哋，唉，你都唔， 哇，佢啲福利好到你唔信，我做过啊，我舐过啲祝福你噶啦，我得闲话俾你听啦，好，多谢电话，继续支持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欧小姐嘅。 大班早晨， 早晨，欧小姐你好， 系啊，好开心咧，又可以喺心机听到你啦。 你我听你把声好似好惊咁啊，唔使惊噶， 唔 使惊，我哋还声于民，一齐大声讲，唔使惊， 好惊，好。因为之前咧，咁你冇做双台啦，咁跟住咧就阿蔡生啊、阿道长啊，咁佢哋都讲得好好，咁但唔知点解个个都系讲得冇几耐，咁又走咗，咁连阿黄伟文都系，咁又系讲得好好啦，黄伟文嗰阵时。即系都唔知点解商台硬系好嘅人咧，就做得唔长久咁样嘅，真系系啊！嗰阵时阿道长啊、蔡生啊、黄伟文，我觉得真系好好咯，讲得咁啊！大班谂住大班，大班冇咗，咁呢几个都好咁、啊，真系听得唔长久嘅嗰啲。 系好在啫，如果佢哋继续做落去，我冇得录 啊！哇，边嚿你嚟？ 系啊，嗰阵时真系讲得好好听咯，嗰阵时冇咗大班之后都继续日日听咯，嗰阵时就系、是。咁後面越轉越差，咁就冇聽啦。咁講返立法會嗰度啦，我覺得佢哋嗰班真係即係不知所謂囉，即係攞公帑，佢哋成日都話嘥錢，我唔明點解嗰啲即係民主派嗰啲呢唔出嚟，即係更加努力去解釋。 我話俾民主派呢班人係乜嘢呢，我解釋俾你聽民主派發生咩事呢。嗱，民主黨就變咗質㗎啦，而家呢今次表现最差民主党。 系啊，自从佢 公民党 咧，明版之后咧，都唔需要信呢个党噶啦，已经系。 公民党发生咩事呢，就因为惊，因为咧佢哋俾人打残咗。 系 试过呢个嘅啲嘢。 美容 唔系嗰个大桥先， 系 嗰个大桥。 系 跟住就菲佣嗰单居留权问题，佢哋咧而家已经咧俾人打残咗，嗱佢哋就冇咗嗰种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嗱，我当年点解唔选立法会呢，就因为我知道冇咗领会嗰种勇气呢，我即刻唔做。嗱，做立法会员唔可以太过计算得太准嘅。佢哋成日惊选举呢，嗱，你諗住黐埋黄毓民到初啲人闹拉布呢，咁呢就惊呢下一次选举呢就会得失咗啲选票。但其实今次佢又计错数啦。嗱，今次曾玉成露出真面目。嗱，粗暴干预立法会嘅言论自由，咁啊终止审议呢条条例，喂，即刻你公民党咪失分咯，咁又系益咗嗰两条友， 攞分， 咪最攞得分多就郑家富，但系郑家富话明佢唔系抽水，唔系为选票，因为佢嚟呢度做，佢唔做议员啊， 佢唔做啦， 唔做啦，咁咪我点会请佢，大佬，我都好公道嘅，佢已经宣布咗唔做，唔再选嘅，喺我哋呢度宣布嘅。咁嗱，所以咧，我话俾你听，全部人唔可以太过计较得失。譬如当年我领会俾人揼，而家我随街行人，你都话大班英雄啊咁，啱啊！即系做人唔可以太计算啊！我觉得公民党计算太多。 系啦， 工党咧，虽然系大傻啦，我成日笑啊李卓人嘅，但系琴日我哋同佢通完电话咧， 佢 OK 啊， 都学翻佢翻转头 啊 ，OK 啊， 最衰有个叫梁耀忠， 系 有冇听过立法会？你知唔知？你有冇听过立法会员一年攞300万公帑？佢话我唔参加得拉布，因为我要翻学啊。 翻咩？ 我请人翻嚟翻学嘅，原来。哦、你试下咧，我有个同事阿老啊，同我讲大班，我一话喂阿老加班啊，我翻学啊大班，你估你估下一句系咩咧？除咗问候佢屋企人之外咧，就话。佢会计部计数啦， 呢个系一个根本问题嚟噶。咁多年来一路讲紧立法会议员应唔应该专职化？ 唔系啊，佢个问题就佢翻学系大晒噶，即系我唔中意种态度啊，唔系我唔中意个态度啊， 有得 即系态度啊 嘛， 即系又系唔敢表态咯。 嗱，不过咧，我想讲翻， 喂喂，俾个听众想，听众走咗， 走咗添啊， 我未走， 未走，讲多两句， 想讲嗰啲。咧喺度开一晚通宵咧，就喺度 VR 鬼做，即系不知所谓咯。个个细蚊仔啊，考试嘅时候边个未试过通顶噶？即系佢哋连啲学生都不如咯，喺度 VR 鬼做。 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你揾呢班友走去唱卡拉 OK， 走游船河啊，如果唐英年请佢饮靓酒， 好精神啊， 好精神噶。我话俾你听啊 ，OK。啊，你想讲咩啫？ 唔系，我想话咧，即系正话呢一班咧，大家孖叉嘅人咧。哇！我上啲节目有好处啊，发个大班，因为我好耐冇睇过大公文汇噶啦。咁我今日咧难得要为咗上呢个节目睇翻大公部文汇报咧，两份报纸头条咧形容呢一班人咧叫做建制群英 啊，垃圾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陈小姐啊，早晨，陈小姐， 早晨，陈小姐， 早晨啊， 你好， 早晨啊，你好啊，系诶，我行话短说啦，咁立法会议员嗰班人咧。真系好离谱咯！即系其实个个都系向有利益看嘅，根本其实在座嗰啲议员以前一百万人上街，其实佢可能有得上嘅。而家嗰啲根本全部睇钱看嘅，根本睇到晒。寻日咧，其实我系一个主妇嚟嘅，我唔理政治嘅，但系我发觉咗，寻日见到一车一车嗰啲咩什么新界联咩团体联盟啊，肯定系有钱收的， 三百蚊 都有钱收， 三百蚊啊，三百蚊嘛。 因为我曾经呢见过七一游行嗰一日呢喺维园附近呢有五十几架车一家大细咩新界联盟我都未听过呢啲咩嘢好多好多咩团体原来佢哋一家四口有五善又有车钱俾因为全部团新界团嗰啲话一家四口星期又有车睇有免费嘢食又有去睇文化活动你想想我哋香港人真係越来越惨啊你全部唔係中联办嗰啲有钱人呢嗰啲去做呢根本做唔到。 嗱逢亲乱世呢啲妖孽就出嚟㗎群魔乱舞㗎啦。你睇到23条嗰时呢有个叫优质猪肉会㗎。最近呢一排呢反拉布呢嗰啲报纸啲广告一版一版嗰啲呢你睇到㗎。 你訪問嗰啲嗰啲天水圍嗰啲個個都反拉布，因為呢已經係有黨派，因為文化團體已經係逐步滲透。因為我喺公園呢打太極就聽到啦。如果文化團體全部都係抱梁振英嗰一啲呢已經去向嗰啲阿伯阿嬸啊送 T 恤啊，話搞 喂你都可以攞喎，你都 唔係呢啲 有啊有啊。 嗱我教你啊，我哋細個嗰時咧講俾你聽啊，我哋即係白頭宮女話當年啦，以前咧天主教咧。即是我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世啲人。 奶粉嘛。 因为冇营养㗎。我哋飲英麦年奶大嘅因为必有奶粉飲嘅。天主教派奶粉㗎。咁你我哋个个都去攞㗎。你唔使信都去攞㗎。 唔系派奶粉啊。佢而家呢送嗰啲 T 恤呢俾啲阿伯阿嬸打太极。佢话想筹备千人太极操千人咩六通拳操千人。 全部都系呢啲嚟 嘅。係已经系渗透我见到阿 林。唔紧 要㗎呢个呢就系将来。 斋啫总 之。呢个就系将来文化界就系咁㗎啦。即系。 仲有呢 喂听新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通宵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千几项修订，但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在清晨大约五点应商界的黄宜宏提议考虑终止辩论，已经在早上九点是复会继续审议草案的，直至中午十二点就会结束辩论进行表决。而人民力量的陈伟业和公民党的吴凯仪就要求曾玉成交代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 由立法局存在至到如今历史以来从未试过主席，即是这个主席运用他的个人 個人的演繹和個酌情權提問和發言是從未試過的，所以這個是一個從未有的先例。 議事規則委員會是定沒有定立新的例的時候，就主席今天的裁決就會變相是成立了一個 closure 和 guillotine 的例。主席，我可否請求閣下是書面解釋給我們聽，就是這些是什麼規是什麼的情景。 而曾玉成就话唔认为呢一个决定违反咗议事规则，又话会作出书面嘅交代。 我并不认为我呢个决定咧有违反其他嘅条文。我再重申，我系唔会喺呢个议事厅里边咧同议员辩论我嘅有关嘅裁决嘅。我明白议员对我呢个裁决嘅关注，我系会好自然委议员咁建议咧，系会做一份详细嘅一个书面嘅资料同埋说明，向议员交代以及咧交议事规则第日讨论嘅时候参考。 咁曾玉成喺复会之前见记者，佢话呢一个做法系最公平嘅做法， 算系最公平嘅一个做法。黄义宏议员咧，不过系佢提出嚟咧，即系俾一个机会我喺打断咗嗰个会咧，同大家去讲。就算唔系咧，我都会喺咁上下时候咧，都会提出我嘅睇法同埋我嘅决定。我要取呢个平衡。我当日批1300多条，冇一个含义咧，系俾个审议嘅过程咧系无限期地延展嘅。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停止咗嗰个辩论咧，系为咗维护立法会作为一个机构佢嘅有效嘅运作。两样嘢系冇矛盾嘅。 咁曾玉成又否认咁有终止辩论呢个考虑，唔系嚟自梁振英或者中联办嘅压力。 如果熟悉我嘅议员或者熟悉我嘅朋友知道，我从来唔会对呢啲说话咧有啲咩压力嘅。如果话有压力咧，主要系嚟自翻我哋自己议会里边。 咁港股继寻日急跌超过600点之后，咁今日咧系反弹噶，恒生指数咁高开109点。咁之后啦，咁走势啦系回稳，咁而家啦系恒指升紧50点，报19310点，而国企指数就升紧34点，做紧9776点。咁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嘅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雨。而家录得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93%。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啊，咁新田公路入翻上水方向近呢个锦绣花园嘅中线咧，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逢吉乡噶。另外一个坏车报告，屯门公路入翻屯门近呢个小榄快线啊，有部坏车就唔生性啊，跪埋一边噶，车龙去到边啊，都几远噶，排翻后边嘅大榄啊，咁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唔该吓。好啦。走翻出嚟港岛睇睇告示打到过去啦，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啊，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咧就排翻去北角码头噶。咁至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嗱今次就要间风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睇睇九龙区咧，公主道过海要忍多阵啊，现时去到油站噶，系啦 ，O T 10多个钟啊，真系湿湿碎啦，又话要搞住蛇，一间又话要饮杯雪梨茶，哎呀大佬啊，老板叫你开会啊嘛。你住乜鬼嘢食啫？叫你讲句嘢，你就话喉咙唔舒服系嘛？哎呀，唔该你哋全部回家早啲休息啦。啊，不过佢哋又爽啊，坐定定喺度，得正正喺度，喂，又10万8万一个月啦，真系初你都傻啊吓！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呢个油麻地停一场啊，而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龙尾就无街噶，咁至于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乜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系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啊蛋妹啊，睇完嗰啲立体艺术嘅展品啦，哎呀，真系好想睇翻啲平面艺术啦，有冇好介绍先？ 梗系有啦，通嗱，由今日起至6月8号咧，朝10晚7嘅时间，大家可以去到柴湾永泰道50号港理中心8楼804室咧，睇一个由5位嚟自唔同地方画家合作嘅画展噶，当中有油画，有水彩画，通过佢哋咁独特嘅作品咧，嚟表示唔同方式嘅现代世界，俾我哋重新认识下我哋生活紧嘅城市啊！嗱，大眼妹睇过佢哋网上嘅作品都真系几得意几正噶，大家都可以去参观一下。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啊，总之我去埋啦。 即系嗰一班本来就系今个星期一万人游行嗰班，系咪？ 总之我带埋唐英年，带埋阿周一王、李国宝啊，仲有阿卡片王， 系 一齐去啦。苏锦良啊，原来去撑佢哋就唔使撑噶啦。 喂，原来呢一班可能就系本来今个星期咪话一万人大游行嘅，就系你嗰班嚟。 哦，即系提 前几日， 你系立法会，你系咪针嚟噶你啊？ 我琴日认得佢嘢嘛？ 哦，你咁咪咧，你都系针嚟嘅，你都系 认得佢哋啊？喂，其实建制派最可怜系咩咧？自由党啊，呢、這个刘建仪以为绝食一餐咧，共产党会睇翻起佢。其实由头到尾，而家一路都仲系打压紧佢哋，佢哋真系冇啲自知之明。 冇噶，而家立法会咧，這个垃圾会啲人咧，虽话就话系政客，但系咧啲政治 I Q 就零蛋嘅， 零蛋。 嗱、啊，民主党就进退失据。啊！公民党咧就成个党协晒，咁啊而家系咧嗰啲咁嘅啊工党啊，嗰啲嗰班咁嘅所谓独立议员啊，啊嗰啲梁耀忠啊，嗰啲咁啊都唔知去咗边，人哋就开通宵，佢仲叻翻屋企瞓觉。嗱、啊、呢、這个民主党我最兴，李华明琴日仲出嚟讲，我哋好伟大噶，我哋派四个人当嘢啊。喂，你立法会员开会点可以瞓觉嘅咧？喂，突然间紧急辩论，有个飞弹射咗嚟。 嗯。 啊！菲律宾射错咗个飞弹，射咗嚟香港，咁你班立法会员瞓觉？喂，不知所谓啊！市民要声讨呢班立法会员噶，我话俾你。 喂，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大班你教下我啦。其实泛民啊，点解佢哋咁嘅态度咧？呢单嘢系市民而家大部分支持，佢听睇落去系嘛？ 个原因初咧就最重要一样嘢， 因为中间有变化， 其实好多恩怨嘅，其实恩怨情仇，党同佛义、 嗯， 因为呢个咁嘅大舅同阿黄毓民咧，就被民主派视为叛徒。兼及捣乱党， 咁你唔应该， 因为成日去揼佢哋噶，咁啊有嗱，即系讲有因有果嘅。佢上次区议会选举啊、 嗯， 票债票偿，黄毓民嗰啲去捣乱党、 嗯、 ，OK， 咁所以佢哋已经怕咗呢班友，第二班友咧、嗯、就成日搞嘢，就流民啊，黑波乜、 嗯、 都系噶啦，咁、 嗯、 咧就同佢划清界线啊嘛，咁啦，谂住呢单嘢初开嗰时咧，开始拉布嗰时咧，民意未曾聚焦啊，咁啊咪进退失据咯，民主党成日进退失据噶啦，公民党就吓亲。 嗯 啊，即系见个鬼怕黑， 嗯、 就即系唔知咩叫正义为何物，咁、 嗯、 其他嗰啲就冚烂都 opportunist 嚟噶啦，即系我话 俾你听呢度咧，其实全部都有啲唔同嘅政治下，因为成个拉布行动 嘅原理，我唔想帮你抬轿啊嘛， 系啦，就系、是、为咗个递补机制啊嘛。咁、 就 是、我哋唔好忘记公投嗰件事，一开始民主党就冇参加，就变咗反对噶嘛，系、哦、咪？ 即系贯彻始终， 而家啲网民闹咧，就反而就闹公民党啊嘛、 嗯， 你有参加公投？ 咁点解你唔 参 加拉 布咧？ 系啦，即系公民党系反而变咗，我觉得民主党咧反而就叫做首尾一致。 国民党好大镬嘅， 而且呢度仲有一样问题咧，就系、是、咧，你知道好多对好多人嚟讲，譬如话黄毓民大救佢哋越系行呢种路线咧，佢个票系稳阵噶嘛、 嗯。 民主党嗰个大班讲个进退失据咧、就是，就系喂。佢真系唔知点嘅喎， 佢今次错噶、哦，因为今次阿曾玉成咁样咧，曾玉成咁样搞一搞咧，就变咗市民系转咗噶民意系， 冇错啦。 嗱，所以琴日啦，李华明出嚟讲话，我哋要研究民意啊，民性咧，呢班友所以咧做立法会员唔可以太投机嘅咯。 唔、嗯、系，因为佢系成日惊香港人，你知 当年啊，领会啊，民主党啊，唔撑撑领会上市噶，跟住喝啊李柱明啊，唔准去帮我打官司啊。 唔系，因为佢成日都惊话会得罪香港市民，佢好惊香港市民话哇拉布系咪阻住晒啊？ 大班咪香港市民咯， 票债票偿。啊！嗱，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黄小姐嘅 ，OK。 早晨， 早晨，黄小姐， 三位早晨啊，系 你好啊， 你好啊，好耐冇听到你哋， 系啦，就阴公啊，八年啦。 我咧就琴日下昼三点，其实我就冇谂住要去嘅，咁、 嗯、 我就因为睇到琴日嘅苹果报纸就话阿梁振英同埋阿罗范昭芬咧就去见阿郭丽，郭丽喺门口迎接佢中联办， 嗯， 咁我睇到阿弊家伙啦，即系。一定咧就系俾压力啊呢个曾玉成噶啦，因为曾玉成啊梁振英曾经话过曾玉成啊嘛，话佢即系偏帮，即系总之即系讲啲说话系好难听噶啦吓，咁即系话佢意思话佢偏帮 民主派， 摆救佢哋 拉布啊， 拉布嗰度系即系做得唔好吓咁样，咁我就下昼三点钟我就去，我第一次去，咁啊去到我已经觉得系有啲唔对。去到立法会，我觉得有啲唔对路咯。 嗯， 去到就非常之平静。嗰啲警察咧，即系可能监警会出咗报告啦。 嗯， 嗰啲警察咧，佢真系唔 唔向你哋班人，唔向阿陳偉業嗰班人嘅，就只不過向呢班金毛同埋嗰班白面佬白面堂， 係 揸住咪嘅，即係食白粉嘅，你睇到就知道噶啦，即係嗰班人啦，即係300蚊嗰班人， 唔係即係你講嘅係反拉布嗰班， 係反拉布嗰班，咁咧就同埋咧最奇怪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帮手咧，应该俾啲有利嘅位置佢噶嘛，但唔系、哦，反正系大舅佢哋嗰班人咧，就俾个大堂前佢嘅。 系， 咁我一去到觉得好愕然咯。 系， 点 解咧？ 阿刘建仪咧就俾佢由侧边侧侧角俾佢。 系， 咁咪边有咁多着数俾你哋班反中乱港嘅人啊？系咪？咁后屘咧就掟遮、掟水樽、掟水过嚟，咁啊睇住佢哋拉人啦，咁啊拉咗之后咧，嗰班金毛咧就拨咗佢后面马路嘅侧根，咁就见到咧啲警察咧就全部咧就个个就夹住晒佢哋啦，就对住晒嗰啲录影机啊，对住晒佢哋，咁啊个个都唔敢喐，咁有班人咧就当时都系差唔多五点嘅六点啊，就食饭，就问佢食饭嘅，问嗰啲金毛，我哋啱我啱我经过见到，咁咧就就后屘就六点零七点钟咧就散晒啦，乜散晒之后咧，警察都冇咗啦。 所以真系点咧，黄小姐，你系想讲个 point 系话 嗱，即系咁啊好啦，咁跟住咧就好平静，完全冇人理你，你点行都得噶，点行都得，但只系排队入立法会。 即系你系想讲话，而家政府反而针对翻啲反拉布嗰啲人，至少警方系咁样，系咪？ 嗱，唔系反拉布，其实我觉得好似个陷，我琴日去到，我觉得系即系有啲唔系咁对路， 冇咁笋啊，意思啊，即系笋得滞，笋得滞。 咁冇嘅，咁又唔需要阴谋论嘅。如果警 咁可能警察经一事长一智咧， 即系经过呢个你黑强事件之后咧，可能改变咗策略， 俾人丙完咁啊有阴影又剩，佢都有阴影噶嘛，黑影啊而家。 同埋后屘咧，佢哋咧又话要休会，休会之后咧就觉得见到阿曾玉成，我哋睇住佢大两个大荧幕，见到阿曾玉成咧，因为我通宵啊，我到今朝六点先走嘅。 哇，咁你有冇拉筋啊？ 冇啊。 又有冇人俾糖水你食啊？ 冇啊。 你有冇觉得你而家翻到屋企未啊？ 你有冇觉得你好惨啊？ 我唔惨，我琴日朝早十点。 唉，不立法会 你唔好咁啊，黄小姐。 啲立法会员认为自己好惨啊，系啊。 早啲休息下先，早啲休息下先。 好啦，多谢电话啦，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加拿大听众啊，叫做 Albert 噶嘛。 Hello，Hello。 早晨啊 ，Albert 哥。 早晨， 系啊，大家都系 Albert 啦。 系啊，系大家都 Albert。 即系你有冇咁癫咧先？ anyway， 想讲下啦，咁我翻工啦，今日咁听你哋夜晚啦，咁我就开住电脑睇住成件事啊，基本上，咁感觉上咧，咁其实我觉得系好似一个局咁样啦，咁钟志旺咧，咁好似系交波俾阿曾玉成啦，咁我觉得咧，咁钟志旺应该唔怕咁啊，佢零票当选噶嘛，系咪？咁如果揾佢嚟做呢件事嘅话咧，就即系又唔会搞到啲九月要直选嗰啲民建联啊，同埋工联会嗰啲要直选嗰啲人啦。咁揾佢做呢个丑人，我觉得啱嘅。 但系丑人还丑人啊，都有啲理据噶嘛。因为阿吴凯仪咧就问阿曾玉成啊，好简单嘅啫，即系王怡宏所讲嘅引用外国议会嘅例子，系边个国家啊？嗱。老实讲，如果你问我，美国，英国，欧 冇试过咁样噶， 唔系即系你中意问咧，你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个答案，你会答我。你估曾玉成点答啊？佢话咧稍后会以书面向议员交代。喂，大佬啊， 即系佢都唔知嘛。 如果我系主席，如果阿黄怡宏提出话有个咁嘅例，你好奇啊？唔好讲话你尽责啊，你都问下阿黄议员边个国家啊咁。问都唔问， 唔系，再唔系咧，佢可能已经谂到啊，系、哦、我醒起啊，大把例子啦，好就咁，佢又唔系 夹埋咯，咪呢个拉三尾咯。 咪跟住呢两日立法会秘书处大镬啊，狂怒 一 抄呢个 立法会咧，第一入边嗰啲大部分系垃圾，第二咧而家亦都俾人废埋武功，咁既然系咁咧。解散呢个立法会啦，悭翻啲钱啦，还要成日都话一日拉布用100万，喂，炒晒你班友悭极悭好多钱一年啊！ 就嚟啦，就嚟就够钟啦， 一个垃圾会议员，一年养佢300万， 废咗立法会， 喂，300万 都得、啊，废咗立法会，有啲钱可以整多50个司都得、 啊，系啊，10个3000万，60个就1,800,000，跟住仲要服侍你班友，一年使几亿啊，咁啊废咗佢啦，啱唔啱啊，伯哥？ 冇 加拿大你都加拿大成日拉布㗎，你有冇见过啲咁嘅丑嘢出现㗎？ 我惊加拿大冇问题，但系香港嘅议会唔同嘛，咁香港议会一半系功能组别嚟嘛，咁根本就唔可以点可以相提并论咧？系咪咁讲先？ 系，即系你举手已经系赢晒噶啦，你而家个问题就即系，你阻住我放工，我已经唔 happy 啦，就咁简单。 唔系，而且有啲建制派议员都几好笑喎，即系 call 佢哋翻去开会，话如果唔系会留会咧，结果一啲咧，即系头先我讲开霍振廷咧，俾人发现咗啦，走咗去离你呢度好近噶咋、 啊？ 中华厨艺学院 哦，识嘅 夜晚有一个名厨嚟啊，你知唔知啊？十二星厨师嚟香港，佢又即系食足成晚喺度探， 咁我又俾人发现，咁佢同阿梁耀忠咁分别，梁耀忠话翻学。咪仲有 喂，翻学咧，我觉得 我点样 去食中华厨艺学院？ 喂喂，学院 唔得， 中华厨艺学院都系翻学噶。你真系，你俾我去咗， 都系翻学， 我去打麻雀得噶，麻雀学校啊， 又系学校。 好啦，多谢阿文哥，你喺边个浮噶？ 我 Calgary 嘅，仲有个，其实 讲多句好啦。 中联办咧，咁你今次即系。之前嘅干預特首選舉啦，咁而家搞埋 冇噶啦，唔使講啦，我哋香港係認命嘅，嗰係我哋嘅權力核心嚟噶啦，你記住得噶啦。 但唔好咁講啊，咁引下黃楊大一句啦，咁喺成功之前咧，我哋唔可以放棄夢想噶嘛。 係嘛，我發夢啦，發春天白日夢啦， 係嘛？ 拜拜。 咁唔可以咁講啊，我年輕人唔可 以。你真係好啊，你真係， 多 謝你， 多謝曬 Albert。 哇，喺加拿大都跟到咁貼噶。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期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李家阁。帮你找回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梁文道、蔡东豪。 喂，蔡东豪，你入到嚟要问下你噶啦，今日个市点睇啊？ 今日个市啊， 系啊，咁我又学下多口仔啊，学下个金牌扎鞋仔揾你，真系俾 number 嘅啫，个个 冇 number 俾啊， 你礼拜六又俾 number， 但系你要俾亲都输， 俾亲都输啊！ 你估财经演员咁？ 而家市系点啊？而家市系几多点啊？而家市 而家跌咗，都升咗啲好似啊！ 我睇睇啊吓，唔系嗱，究竟系跌都系升啦？你估 升啊？而家 升咧， 升啊！而家升25点啊！ 哇，长江仲跌啊，跌3毫子啊！新鸿基咧就。新鸿基咪升，点解咧？我又唔明啊！真系嗱，咁点睇个事啊？你 我谂都系惊噶， 点解惊咧？你讲 喂，咁你嗰边咩？嗰啲咩希腊啊？嗰啲真系唔知发生乜事噶嘛？嗰啲 喂，其实嗰啲关香港乜事咧？ 都关 全球 嘅世界经济啊嘛， 全球经济，你欧罗赚唔赚多？ 我成日觉得咧，股市啊，经济含难都稳笨， 全部都 稳笨。蒸发咗几多钱就冇实物蒸发噶， 系啊， 系蒸发咗啲我哋都未见过嘅嘢， 啱啊， 从来未到手又未见过嘅嘢嚟噶。 同埋其实一大部分系建立喺所谓嘅信心上。 喂，仲有几分钟啦，喂，梁文道，你听日唔嚟，你快啲，你快啲讲下你点样嚟嘅呢排？ 喂，点啊？你话 系啊？ 可唔可以讲啦？据闻你俾人封杀啦，内地系嘛？ 我成日都俾人封杀噶， 又签嗰啲咩08宪章咁。 嗰啲好耐啦， 好耐啦。咁啊，又后屘又即系签嗰啲释放。 但 系 冇啊，你而家凤凰卫视照做噶，而家系咪啊？ 冇乜嘢啊，我都系 好似话净系请你做紫檀风月嘅而家系嘛？ 唔係咁啊！我哋有個 talk show 嘅，我做咗成10几年噶啦， 仲做緊 talk show 做緊。 個槍槍三人行係嘛？ 嗰個係喺紫檀風月下面咧，其實都講好多社會時事啊。 喺邊度播啊？ 唔係鳳凰衛視咯， 即係香港播， 香港大陸都播噶。 大陸播， 大陸播。我上星期先去咗北大演講翻嚟添。 而家俾你北大演講啊！ 我成日都去噶。 哇！咁就解咗封咯。恭喜你 啊！唔系噶，其實好怪嘅，反而係廣州我唔去得嘅，中山大學 咧。因為你講廣東話啊，大佬。 唔係。佢系咁嘅，佢逐個省咧，呢個其實講真，我有少少懷疑同中聯辦有關。事源係點咧？就係、是、當年64/20周年嘅時候咧，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嗰陣時中文大學咧整咗個民主女神。 係啊係啊係啊 咁嗰陣時，我用校友身份翻去硬撐噶嘛，護送佢入校園噶嘛。 咁啊，嗰阵时咧就试过咧，就有啲西环方面嘅人咧，就透过一啲人嚟打招呼，就叫我小心啲咁样，话会令你失去一切。我话好啊，令我失去一切，我就出家噶啦。跟住， 哇！你仲咁大胆，大佬，你中联办都得罪嘅，你真系而家西环治港啊，哥。 嗯， 我你几鬼大胆、啊？ 你哋我唔明点解香港人要惊西环治国？我成日喺大陆共产党治国添。 喂，共产， 你上得大陆多，你就唔惊西环嘅咯？话俾你听， 你又错啫、啊！我哋俾老人家教你，山高皇帝远 啊， 天子唔惊，最惊鹌鹑啊，最惊嗰土皇帝啊。 喂，你又讲得啱、啊，讲开呢度，我又讲翻点解我话喺广州封杀同中联办有关咧？就是、因为嗰单嘢之后咧，就好神奇地，我试过去广州几间大学演讲，有一晚仲神奇，同某大学啦，唔讲边。间啦，某大学副校长食饭，我第二日喺佢学校讲， 你冇累人啊！ 跟住咧，佢当晚 其实你唔系同副校长食饭噶，其实同嗰个教务长食饭，不过特登讲副校长咧，等佢追查唔到啊！ 我知， 记住喺大学呢啲嘢啊， 我知啊，咁 即系呢料 咧，跟住 讲 下 咧， 攞个手机出嚟睇，哎呀，你听日个 talk 唔讲得，有冇搞错？跟住佢打电话问，后屘发觉真系唔得。咁我后屘我度研究，冇理由我北大去得，我而家党校都去得，中央党校，广、州咁把炮。后屘谂谂下咧，呢个就系因为中联办比较容易影响到个范围咧，其实就系广东省。所以我想讲咧，即系个共产党咧，嗰个局面其实好巧妙、好古怪。即系你有一啲地方封杀我，有啲地方冇所谓咁样。所以唔系咁容易。 中国好大啦，系嘛？ 好大，好混乱嘅。 我系好后悔嘅。 有 一样嘢咧，就细个咧唔争气，唔、 去 学普通话。 啊。 如果唔系咧，我都翻大陆揾食啦。 你净系讲广东话都得，广东话有成全球有成亿几， 咁你 一亿七千万啊！ 一亿七千万里边有一亿五千万喺广东咋 你同 我哋讲广 东话都得，而家最大问题。 你都话中联办影响到广东， 系啦，而家最大问题就系我哋讲广东话， 我想去 翻广东啊！ 我想去边度咋？我想去搏一搏一搏咩搏？ 薄熙来 嗰度，薄熙来嗰度 重庆， 即系你喺其他地方咧，喺北京啊、上海反而冇事。 通常 都有事 啦，有一排一排一排噶，你知你都好难讲。所以咩叫敏感期？你几时系敏感人物？嗰啲名咧系成日不停变嚟变去，变嚟变去。咁然后又好睇你呢排做过啲乜，讲过啲乜，好难讲噶啦。 唔好讲啦，听日啊，蔡宗豪会翻嚟嘅， 我 留翻好多嘢同佢讲。你几时再嚟啊？ 我下礼拜啊， 你嚟噶嘛？ 下礼拜啊，下礼拜都差唔多，文化局要出人命， 下个礼拜会翻嚟噶嘛？得噶啦，我搵阿卢浩荣俾通告你噶啦。 好啊，好啊，下礼拜嚟讲下啲文化局嗰啲嘢啊。 文化局讲两句啊，咁你认为许晓辉有冇资格做呢个文化局局长？ 我就觉得冇老坦白讲，我识佢嘅，我同佢食过饭，我觉得佢人 好 nice 嘅， 佢系一个 佢好识讲嘢嘅人， 佢同埋人应该系几好嘅人。但系问题系， 但系入个政府都系乏善可陈啊！ 系啦，冇错啦，即系从佢过去几年所做嘅嘢，从佢嘅能力同埋佢嘅背景嚟睇咧，你系完全睇唔出咧，即系佢究竟有咩资格或者好有办法去做文化局？因为呢样嘢唔易做嘅。 资格，佢资格唔系中联办撑咯，得噶啦。 但系我哋讲嘅真系政治能力，嗱，真系好简单。我哋谂下未来文化局局长要做啲乜嘢？你工厂大厦活化呢单嘢，你唔系净系文化局入边嘅嘢，你牵涉到其他部门。 系唔使担心。 电影 下一届 工商科技 所有局长咧都系鹌鹑嚟嘅，强势领导啊！ 得一只狼啊， 对系 嘅。望死佢，雍正当年就系咁样早死嘅。 你又真系黑心啦！我讲明啦，即系讲嘢都叫梁文道。 即系我谂起啲历史教训。 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 Airlines.com 订飞啦！